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虽然黄师暴雨警告，不过一样可以听风骚。我系小张张。 落雨落雨唔紧要，留喺屋企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系小欣， 我系小人人。 喂，早晨，大家好啊！落雨都要翻工嘅，落雨点解要留喺屋企咧？我听到呢句说话，我好问。落雨 冇出街嗰啲人又可以留喺屋企 咯。咁有啲人冇唔使翻工， 唔使翻工噶嘛？有好多都 夹硬翻工啊！ 你唔照顾人哋嗰啲唔使翻工嗰啲嘅咩？ 家庭主妇唔系翻紧工啊？ 即系今日人啊？ 咪就系 唔使照顾噶，唔使听呼出发为人， 即系冇同理心啊嘛？好似 系 咯， 咩人嚟？ 暴雨警告， 朝早开乜啫？围住嘛，至少 唔怪得知咧，雷暴警告都有效，去到12点都。 唔怪即系肚腩咁大啦， 冇 错。 你冇搞。 咁长啦、啊， 系要掂佢啊，要掂佢啊！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黄师傅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成到今日中午12点，多人间中嘅债同埋企在雷暴，今日用呢个心理嘅时间就系树窿树窿， 要揾啦啦， 仲有一个新环节，12点开始， 我哋有 Bilibala 李志芬 ，Bilibala Bilibala。 你咩嚟嘅咧？咁啊，梗系要听住先啦吓。喂，你嘅肚腩又有增进，我觉得你咁，我诶，但系你嗰啲衫 搞咩嚟？ 你件衫都好惨，即系 咯， 系啊， 你今日好似多仔佛。 佢唔止系向前，又向左右都有。 早上啊，10点搭3:26，气温相对湿度94%，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未来数天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三小时嘅节目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每天陪住大家约会叫风骚，风骚风骚爆人，陪你陪你陪陪你啊！今日树窿树窿之外，我哋今日有位新嘅同事啊，一位来自我哋嘅 FSD。新嘅环节叫做 Bilibala 李志芬，留意12点后退出。 好啦，继续我哋星期二嘅节目啊，风骚快活人嘅吓、啊。好啦，我想问下大家，即系有我阿 Y 咧，以前有接触过嘅一啲叫做约会嘅 dating 嘅安排啦，系 dating 安排啦。咁通常咧， 即系你有去过 speed dating 啊？ 我主持 speed dating， 安排系啦，我所以话安排。 我主持。 咁咧呢啲咁样嘅约会咧。系通常咧会问你嘅，即系我唔，因为我冇参加过啦，我唔知啦。但系我谂 自己咯，一分钟。 唔系，佢会有问你有啲咩嘅 requirement， 你想要啲乜嘢？同埋呢个咧， 我哋嗰次冇噶， 冇噶嘛， 冇噶。嗱，佢一班人嚟咯，跟住就单身男女咯，系、 哦、 啊。 嗱，呢一篇文章讲到呢一样，我觉得佢嗰最后嘅 conclusion 都几得意嘅。嗱，首先佢会讲，好多人咧去一啲嘅叫做识人嘅网站咧，未必系你嗰种吓，即系可能系一啲叫约会安排嘅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agency 定系咩？佢会要你填嘅，你想有啲乜嘢啊？咁有几个大范畴咧，通常都会填嘅。咩行 学历啊？ 收入啊？ 要求啊？样啊？ 身高啊？ 嗜好啊？嗰啲咯。 最吃香嘅就系身高啦。如果女仔揾男朋友就咁另外就系行业啦，做啲咩职业啦吓？另外你讲得啱啦，就系收入啦。呢几样嘢咧都系必定会填嘅。咁但系咧，佢亦都根据一啲嘅研究咧，佢话其实大家咧填呢啲咧系你自己嘅一啲叫做选择啦，或者取向啦，它唔代表咧 真嘅， 你哋跟住会好开心、好幸福。因为就算 使咩佢讲啊呢样嘢， 因为就算唔系佢提嗰啲人啊，提嗰啲人， 即系佢有冇钱，都唔代表你会唔会幸福啊嘛。 系啊，其实唔关 事，即系其实阿妈系女人啫，系嘛？ 系嘅，系嘅。 举例我五只狗，我话自己五只十一。 唔係，咁呢樣你啱唔到嘅，你始終講出嚟見面噶嘛，係咪先？你講緊嘅收入啊嘛，佢偏幫嘅就係收入呢一樣嘢，多 幾樣嘢都 係， 即 係 話無論身高，無論行業咩，咁有啲乜嘢會你能夠喺一個即係關係裏邊會快樂咧？咁 即係一個好好嘅指標去驗證到你之後一齊會快樂咧。 你哋個價值觀相唔相同？ 其實佢嗱，可能大家會咁樣嚇，但其實佢所講出嚟嘅嘢咧好特別嘅喎， 係我講。 唔系我喺度思考紧，点解梁咪咪咁紧张呢一份嘢啊？ 唔系同你分享下啫嘛， 佢都好紧张噶， 真系日日都攞出嚟分享， 分享下啫嘛，讨论 谂多咗啊嘛。我估两样嘢，系啲心理学研究都有讲嘅。佢话两个人嘅关系长唔长久咧，系都几视乎呢一样嘢。睇下你哋即系譬如听紧嘅听众，你哋如果有另一半，有冇做多啲呢啲嘢咧？第一样嘢，分享欲。大家彼此咧係要分享自己生活上面衣食住行啊、工作啊、仲有啲咩家庭啊，總之你遇到嘅好細微嘅嘢，你都想分享咧，咁其實就會 容易啲開心啲， 即係睇得到睇唔到都分享，係咪啊？ 但係有人唔中意嘅， 有 人唔中 意 分享嘅， 我真係唔中意分享。係 啊，所以其實 你唔中意 嘅 原因 係 咩？ 唔知啊，我唔 即係冇咩都話俾你聽， 係啊， 唔 怪我 小事咯。系啊， 我有听个朋友讲啊，佢话 惯讲，譬如话今日杨洋又搣我，我唔讲嘅。但有啲人就真系讲嘅，有头啊，今日搭巴士咧，个女仔坐。 但我觉得，就算佢同你分享，你觉得冇乜兴趣听，咁你唔得咯。 我听， 咁佢会知噶嘛？ 嗱， 佢 会知 你， 唔 会知佢噶嘛？ 未必会知噶。 我有问过啲朋友， 你试下我 hea， 你睇下你知唔知啊？你系咪想试下？梗系知啦。 我想讲，以一个已婚人士嚟讲，其实你系佢嘅 partner， 佢唔同你讲，咁佢同边个讲咧？系咪？但有啲嘢可能你真系未必会即系好有兴趣听噶嘛？系咪？又唔系乜世界大事，又唔系咩嘅好。 就系已婚人士，就系有一段长嘅时间，其实有好多嘢你会发觉嘅就系我同朋友讲好过同你讲。 系啊， 系咪啊？ 我知，我知， 系啊，真噶，同啲姊妹讲，系会同讲，又唔系嘅。 因为你 睇下乜嘢事？ 嗱，譬如你阿 Sarah 同阿小强讲，因为你喺个同一个工作环境，佢哋明啊嘛，但可能同你嘅伴侣，佢都唔明你个公司嘅文化。 咁咪要分享啲俾佢听，如果佢永远都唔明你工作发生啲咩事。 系嘅，多多少少都分享啲，不过唔系全部分享咯，意思即系唔系咩都要讲咯。 系啊， 呢一样嘢，我谂相信你系好理想化地会觉得两性嘅关系应该就系大家都好中意分享自己嘅嘢嘅，而对方又会啊系啊系啊系啊 啊，咁佢同你嘅啫，就係有傾有講嘅，呢樣係無疑係嘅。但係我只可以咁樣講嘅就係，其實有時你冇發覺，永遠就有一個人好中意講嘢，另外一個人就係唔 出聲。但係馬老師嗰個又係另外一個極端嚟嘅喎，你係乜都唔分享喎，先你 唔 係 我， 佢唔係乜都唔分享， 好 少，佢唔係咩都講。 佢除咗做節目，其實唔係成日亂講嘢。 咁我想問啦，我唔問你，我唔問你， 啲子彈發曬啦， 兩年後嘅嘢都講埋。 係 啊， 咁我唔問你而家呢一個啊，譬如你之前過往嗰啲 都係唔講嘢。 咁如果唔講，會唔會因為 對方會因為咁樣覺得你唔講嘢咯？ 咁影響咗你關係啊？ 會啊，我話試過嗰陣時住西貢，嗰個女朋友就好嬲，佢話：哇！你我睇你同啲朋友咧嘻哈哈咁樣， 同 住 我一齊嘅時候， 係啦，翻到嚟咧，你又粒聲唔出，佢以為。吓，问我有啲嘢做错，做得唔好啦， 真系咁讲， 系啊， 系啊，所以咪影响咗关系咯， 系啊，会啊， 你可以问都唔讲， 冇办法呢个性格， 系啊。 头先我就系话，如果你讲嘅话，个关系会长久啲，咁当然你都可以继续唔讲。 呢个系同意嘅，但系其实我觉得往往呢一样嘢就 系 好荒谬嘅。吓，即系你见到有好多嘅，通常都系咁样嘅，一个咧就可以开龙嚼咁样，另外一个多数都唔出声嘅， 系 啊，做个垃圾桶嚟嘅， 做一个聆听者咯。 系，但系唔代表嗱，你讲嘅呢一样嘢嘅话系嘅，即系最理想咯。但系通常嘅一般现实唔系咁样，咁理想咯。好啦，第二样咧， 第二样嘢咧就要讲多啲废话，即系两个人之间。即係講下廢話，今日哇， 係咪唔係廢話？ 唔係佢嗰個 廢話，我同意啊。 嗰個嘢真係唔係 廢話，我有講噶， 好無 你成日都講 好無聊、好冇養分嘅嘢。 太長。舉個例咩叫廢話？ 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啊，行過嘅時候見到，哇嗰個人哇件衫哇唔接衫咁瀨啡嘅，即係類似咁樣。 即係啲冇意思， 即係冇意思又唔關佢哋事。哇只狗喺 即 係 你意思係兩個人應該講下多呢啲廢話， 兩個人要多啲討論下呢啲廢話，咁個關係又會好啲嘅。 哦， 係啊。 咁你又睇下對方中唔中意聽啫。 系啊，我真系觉得 即 系 冇一定嘅，真系你要两个人夹。 应该咁讲，嗱，心理学研究都系一个大方向嘅啫。听人士总有啲我哋叫做 outlier， 即系啲唔 fit 入去嘅啲例子咯。咁但系个大方向就 系 咁样咯。咁大家信又信，唔信就 冇 嘅 个个 咯。 唔系信唔信唔信问题， 有好多失败嘅例子。若果唔系有好多失败嘅例子嘅话，你都唔需要有啲心理学嘅研究啦。因为就要有啲统计同埋心理学嘅研究，话俾你听点样嘅话可以增进你大家之间嘅感情。但系好多时候就 系 因为你做唔到嘛。 系啊， 我成为咗种学说咯， 系 咪啊？ 冇错，好， 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可以，同埋你，因为你做唔到嘛，所以你咪觉得啊，系咪真噶？但系如果你真系做到，你成日讲到啲废话，而又真系令到你嘅关系长久，咁你咪成功啊？ 但 系 有啲人唔中意讲废话， 系啊，所以就好似你咁啫嘛，你唔中意做运动。咁但係你咪要嘗試試下，做完運動 咁 好 辛苦咯，即係嗰個我為講而講， 唔識講廢話。 咁咪唔係我自己咯， 真係。唔係我有想講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如果係咁嘅話，係咪就係大家好不自量力地去覺得嘅就係你可以改變對方？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就係破壞兩個之間關係嘅一個做法。即係其實我會覺得嘅就係你應該要揾嗰個人嘅話係適合你 ，instead of 嘅就係有咁多前設嘅條件， 千祈唔好改變。 改變唔到嘅，係啊，你只會覺得辛苦咗自己嘅，就係你去就呢一段关系， 又唔系，我觉得为一段关系，为一个如果大家都想一齐啊，其实可以为咗大家做一啲改变。嗰个改变唔一定系哇一百八十度嘅，咪今日少少，今日少少咯。我觉得系得嘅。 咁就要睇 有冇改变 咧，梗系有啦。 结 果 咧 都彼此都有改变。 咁跟住咧，你而家点啊？ 唔系咁嗱，应该咁讲，嗰个改变头先都讲啦，系要双方都想改变， 即系你改变佢冇改变。 咁但系嗰个改变系，我觉得系我单方面想。 咪系咯，所以咪就系话，其实呢一个就系你需要 take 一个 risk 咯，就系你自己去改变嘅话，你就系即系你一定要好好地要去谂下你哋两个究竟到最终嘅时候夹唔夹，又或者大前提嘅就系佢够唔够爱你咯。 系啊，我嗰日听嗰个， 佢够唔够 听一句说话， 佢爱你唔够就咩都冇用。 佢觉得解决问题容易啲定系解决你容易啲啊？即系解决呢个关系入边嘅问题容易。但解決你容易啲，最後佢決定就係咩？覺得解決你容易啲啊，所以咪 有啲人離婚，有啲人繼續咯，係 咯， 係繼續嗰啲人咪要解決問題咯，離婚咪解決個人咯。 咁但係呢一個都係你嘅選擇嚟嘅，係咪啊？ 都 係嗱，好難嘅，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你根本唔能夠就係用呢啲所謂嘅就係大家嘅學説或者有啲講法，又或者嘅人哋講嘅嘢，每一段嘅關係都唔同，兩個都係一個就係獨立嘅個體，由頭到尾再就開始去適應。所以我係會覺得就係呢啲咁嘅嘢，你聽下就好啦，因為其實未必適合你自己。 佢呢篇文章所讲嘅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几喺我意料之外嘅。佢话咧，你点样可以喺婚姻中或者关系中得到幸福咧？从来都唔关对方事，从来都唔关对方事。佢问咗三个问题，佢话咧喺遇见对方之前，即系拍拖之前，你对生活满唔满意咧？ OK 滿意。對遇到對方之前，你平時會唔會好容易就憂鬱呢 ？OK 唔會。遇見對方之前，你嘅生活、你嘅態度係咪積極嘅呢？如果三樣嘢都係嘅話咧，無論對方點樣，你都會容易喺婚姻之中或者喺關係之中得到一個開心嘅幸福嘅。即係話唔係 rely on， 唔係依賴對方，係其實係你自己嗰個個人態度。即係佢咁睇啦， 我哋幫手。约个婚姻专家俾阿咪咪啦， 唔系佢呢一样嘢嘅话，我觉得 可以调翻转， 唔系讲紧话咩，而系个人系嘛，即系你会点样容易获得幸福快乐嘅感觉，就系、是、其实你自己搞掂啊嘛， 系啊， 系咪你自己搞掂啊？咁从来都觉得你系咁样噶啦，即系有啲宗教又或者系有啲嘅睇法，佢都觉得就系会你自己最紧要系乜嘢？所有嘅嘢嘅话都系自寻噶嘛，喺自己里面嗰度。 但系我第二个睇法就系、是、咧，当头先三个都系答 yes， 即系有积极嘅态度。 平时唔会忧郁，即系好乐观，好乐观嘅。 但你反而会有多一个人邀请入你生命入边咧，而你嘅 会改变咗你嘅态度嘛，系嘛 ？Depend 咗on佢啊，即系佢嗰日对你好，你就会好开心；嗰日对你唔好，你就会唔开心。反而咁样会影响翻你本身嗰个个人嘅头先嗰三个问题嘅 yes 咯， 好复杂。 会啊， 咁冇嘅，我谂每一个 case 都唔同咯、啊。但系我会同意头先佢所讲嘅一样嘢嘅，就系话，如果你系一个好独立嘅个体，你基本上都已经系好开心嘅时候咧， 咁你唔 想 拍拖啦、 就 是。其实 系噶， 系啊，真系噶， 其实系噶，你未必需要，是啊、都 系 你嘅选择 部分，但 系 唔系全部。 因为你都开心，你自己都开心。 系噶，可以系咁讲。 我一段时间就 系 有呢有头先有呢三个，都系。但系我谂我之前会再开心啲嘅。即係個頭先嗰三個 yes， 我係嗰陣時覺得我自己一個都得，因為嗰日同阿 Yu Yu 都有分享，我可以自己一個睇戲，我可以自己一個打邊爐，我亦都試過自己一個做手術，我覺得好 free 啊！成件事我又唔使點樣去 自己為自己， 自己賺嘅錢自己用，我覺得所有嘢都好，係咯。同埋近排咧睇一本書可以分享俾大家聽下，叫做《The Art of Being Alone》啊，即係佢覺得有時。好多人都覺得獨處係好似好孤獨啊，好 uncertainty 啊，但其實你要享受，其實你識得享受就夠咯。 嗯，我覺得獨處嘅就係好好地去善待自己，係咪啊？即係其實你係會點樣對自己啫嘛，同自己相處啫嘛，呢個係每一個人都需要識得噶。如果你唔識得同自己相處嘅話，你唔好再邀請人哋去入去你自己間屋度啦。你要識得愛自己，你識得愛人。我覺得呢一樣嘢 同埋 熟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啊，所有都係控制之中。如果自己一個。 佢唔會做一樣嘢咧，只要係合乎一個正常人嘅規則咧，係可以做嘅，即係唔需要諗啊，佢會唔中意食呢一樣嘢咧？如果咁樣，佢又會唔開心咧？咁係嘛？ 你又咁講，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覺得，總之你乜嘢狀況之下你覺得開心嘅，你咪就係要去繼續開心 咯， 冇錯， 係咪啊？唔好人哋話嘅就話啊， 聽風騷發雲真係好開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半年会推出超过100项盛事，令到全年盛事由原本大约150项增加到超过210项，等于每两日就有一项盛事。期望盛事令到旅客留港时间更长。全新盛事包括香港演艺博览、香港时装设计周，同埋同交通运输有关嘅超级枢纽博览会。他说全年盛事是预计吸引大约170万个旅客参与，会为香港带来大约72亿的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大约43亿。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说，城市经济会同中央宣布的为港挺港措施产生协同效应，特区政府会继续向中央争取更多为港政策，尤其是提高访港内地旅客的免税额，以增加购物意欲，进一步刺激零售市道，尤其是贵价货品。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被问到有的士业界自发放蛇打击网约车 Uber， 他说留意到公众热烈讨论网约车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一直进行相关政策研究，尤其是法律问题，社会普遍对于点对点个人交通需求以及海外对网约车的规管方法。他说7月局方会完成初步调研结果，会在立法会 交通事务委员会交代。李家超奉劝不要自行放蛇，强调当中涉及法律问题。他说如果有任何投诉，应该向执法部门举报，会按实际情况采取适当行动。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达夫科娃，祝贺他就任北马其顿总统。习近平说中国和北马其顿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两国务实合作扎实推进，成果惠及民众。他高度重视中国和北马其顿关系发展，愿意和达夫科娃一起努力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交流合作，推动中北马友好合作关系再上新台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3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54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9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3，跌3.8。腾讯控股384蚊，跌11蚊；理想汽车81.6，跌18.3；美团121.3，跌2.7；阿里巴巴84.6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69.22，跌1.44；友邦保险62蚊，跌3.15；中国平安43.9，跌1.05；建设银行5.89，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56.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4，人民币7.241，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9,135点，升66点，港金报22,50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9.8美元，卖出2,42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丁九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行丽苑。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丁九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惠利园行丽苑。另外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另外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最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嘅。 喺搭车嘅时候，有个大叔喺我隔篱食紧薯条，佢唔小心将啲茄汁滴咗落去我啲鞋度。我望住佢，空气静止咗三秒，跟住佢第一条薯条俾我。 好核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吓，阿妈都知系你而家第二个啦吓。 今日阿爸是男人，阿妈都二点零。 继续呢一样问题就系有个医生啦，都系类似咁啦，问大家知唔知你瞓觉前做一样嘢，一样嘢啫吓，就会令到你今晚好好瞓啦。到底嗰样嘢系咩？ 瞓觉前做一样嘢， 按摩枕 咁，你一个人边度嚟按啫？ 系要两个人定咩？ 一个人啫，唔好当身边有人。你按摩嗰啲， 唔系你做月位。 你做个穴位， 系啊， 系饮啲诶饮牛奶， 系啊，浸脚， 浸脚， 浸脚，系啊， 全部都未做。 听音乐， 全部都未做。 等阵先， 嗱，不过咁，我觉得咁样嘅，即系阿妈系嚟啊，就系佢话啫，咁或者对你唔 work 咧， 我知。你而家阿媽係合埋隻眼， 唔係 哦，或者聽 rock and roll， 唔可以莫玩手機， 呢個就唔好做啫，叫你做啊，叫你做啊， 暗嘅環境， 我知，關窗簾。 个冷气要 其实你哋而家讲，你而家讲嗰啲全部都系啲 dos 嚟噶，即系瞓觉前。 哦 ，dos 啊， 唔系啊 ，dos 就系 dos 咯。我即系你而家讲嗰啲全部都系能够助眠嘅嘢。 系啊， 咪咯。 不过呢个医生就话呢一样嘢系最 work 嘅，只要做咗一样嘢。 我知，将你嘅房嘅温度调校去到24度。 嗯，都系。 系咪类似呢个咩啊？ 唔系呢一个都未做，佢讲嘅咧就系话喺瞓觉前。 你张被仔冚住个肚， 系啊，估下先。咁 你系，你话一定要有被仔冚住个肚噶嘛？系啊，要咪瞓唔着噶，我都系噶，要有啲嘢噶，啲嘢揽住咯，系啊。 俾提示啊， 其实吓，俾提示啊。 我哋会做嘅， 你每日都会做咯。 张床有， 你每日基本 饮水， 唔系，你系唔系瞓觉，你都会做嘅。 闭气，深呼吸， 闭气，你日日都闭气噶。 唔係啊，因為我真係 日日都會做 過 呢一樣嘢， 閉氣， 即係基本上係你一定會做。不過佢 沖涼咯， 係啦，佢話喺瞓覺前一個鐘頭沖一個熱水涼或者暖水涼，睇你自己接受程度啦。咁你就會好快瞓著嘅啦，咁樣咯。其實我唔係一定夜晚會喺瞓覺前沖涼，但係我又唔覺得真係咁。即係咁惡咯，你哋咧，你自己有冇啲少少嘅秘訣？其實每一個人唔同，嗱，即係話咧，專家就話唔好喺瞓覺前飲少少酒，但我覺得有時有啲人係 OK 嘅 work 嘅，即係唔係叫你飲好多啦， 就瞓得唔好嘅。系啊，个睡眠质素唔好嘅， 咁 你 可能两三个钟头又 就会醒 咯，系啊，又会好干咯， 好攰啊， 系 嗱，佢有啲头先你讲咗啲啦，即系可以做嘅嘢啦，譬如饮牛奶啊，冥想啊，熄灯啊，教暗佢都系嘅，系啦，亦都 有啲好嘅建议啊， 好啊， 请讲， 就系第一 一锤打冧。 打晕嘅唔系，喂，认真，我哋风骚快活好认真噶嘛？ 我系好认真啊！呢个你认为唔得咩？认为我试下啫嘛。 第一个咧系一定唔可以赖床，即系唔可以赖床啊，唔可以 即系瞓唔着就要起身啦。 朝头早啊，讲紧朝头早，譬如你 因为 坐一醒就起， 唔系啊，你听我讲先，你朝头早要一定要早起，譬如可能六点钟啊、七点钟，咁你夜晚就会好快瞓得着噶啦。唉，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你嗰一日一定要做多啲运动。 咁呢個人就會好易 攰， 咁你夜晚 都 係會好易瞓。 係啊，又或者佢就係曬下太陽。係 啦，曬太陽 好容易瞓覺，夜晚好。係啊，你咧？你有啲咩助眠嘅方法？ 我就睇咗一個資料，咁我而家都有嘅。佢叫我深呼吸四下，然後最第四下咧，係啊，即係你瞓咗張牀，係 將你嘅人平靜。 係啊，然後去到第四下咧，就唔好 噴出嚟，系啦，忍住，去到有一個點嘅時候，系啦，跟住之後， 系啦， 咁吐出嚟啊嘛， 一路 keep 住做， 呢啲係瑜伽嘅令你 relax 嘅方法， 連續四次，咁佢哋會好瞓啲。咁我依家一直都係咁樣啊 ，OK 喎， 仲要配合大休息喎 ，Savanna。 即係瑜伽嗰啲， 係啦，瑜伽嗰啲咁樣，你成個人放鬆，跟住咧，你呢個係儀式感嚟嘅。當你每一次你瞓覺嘅時候，你都會用呢種咁嘅呼吸法，同埋嘅就係呢一種咁嘅方法嘅話咧，咁樣咧，你總之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你瞓覺，瞓覺啦要咁樣。 喂，仲有一個咁啱諗起，又係心理學研究嘅，話咩咧？如果你每晚瞓覺啦，假設大家唔係單身狗啊，你嘅伴侶或者你嘅另一半老公老婆啦。在你隔離，你拖住佢瞓或者攬住佢瞓咧，係會令你咧嗰個焦慮感減少啦，同埋會容易啲瞓得著。 Objection！ 如果佢唔中意你拖住佢咧， 唔係啊，咁就係你都可以拖住，咁大家嘅關係係一個正常關係。 你中意啫，人哋未必中意俾人拖住瞓。 我 唔係，你咪 objection。 同埋你會擳住啊嘛， 咁就拖住瞓咯。 都系我拖住只毛毛公仔， 其 实 你都几烦，有黐头。 唔系你太自我中心，太自我中心。 喂，停先，心理学研究讲噶，唔系我讲噶。 如果你大家都 OK 嘅，中意呢个姿势 OK 啦。但如果佢用个揈开你手，咁你点 啊？支支立立， 支支立立， 唔中意点啊？同埋其实有时我会觉得就系。唔知啊， 有 冇 你會拖住你另一半瞓覺？ 我想問你，我想問你，戲裏邊咧嗰啲咧男人伸隻手臂咧，個女仔咁樣壓窄瞓喺佢手臂瞓著嗰啲，你得唔得噶？ 嗱，我想講， 其實呢個戲就得 嘅 啫。 我研究呢個問題住，因為咧，我喺網上睇過一個床褥啊，佢係特登設計到咧，樓下有條坑嘅，係 啊，冇錯， 係俾你插落去，係俾你攬住你另一半， 係佢可以攞起噶嘛，係 啊， 嗰個放喺裏面啊嘛，係啊。 雖然係啫，但你熱辣辣咁樣咧，其實唔係一個好舒服嘅睡眠嘅，我覺得啫。 又唔喐得喎， 嗱，我幻想， 當我喐嘅時候，我又驚吵醒你，係咪啊？ 我覺得一人一張被仲好， 我都覺得 係啊， 我都覺得 我實現咗，實現咗耐， 一人一張被都可以攬住噶。 可以攬住，但係未必係一定你瞓覺嘅時候一定要攬住。你中意嘅時候，可能你瞓到半夜，你突然之間有一下，你過去攬住佢嘅話，咁跟住就再翻翻你自己嗰個狀態，咁我覺得就 OK 嘅，係啊， 因人而異啦。 梗系啦， 因为你瞓觉系要瞓得好，即系你系嘅。 我写低佢先。 喂，停先，你唔记唔记得我哋今呢个 segment 嘅主题系咩啊？ 系 阿 妈 系女人 啊 嘛， 系女人啊， 系要讲一啲阿妈系女人嘅嘢咯。 系， 所以系因人而异。 嗱，佢有一样嘢唔好做嘅咧，我都觉得同意啊，因为我真系试过每次做咧，跟住都瞓唔翻着嘅，就系唔好睇。几多点或者唔好睇闹钟，唔好即系你会有时你想你会想睇啊，其实有几多点咧？点知睇完之后咧，你开始就咦得两个钟啫，即系我唔知你会唔会 啊？会啊， 会分你即系会醒晒嘅， 系啊，越谂越惊啊， 系话即系未必系惊嘅，但系你会谂啊四点噶啦，吓而家先三点啊，即系咁咯。 我有时越谂啊越瞓唔着咩咧？譬如听日可能要零六。去化妝拍嘢啦！哇死啦！而家兩點鐘都仲未瞓得着啊！啊死啦！聽日點樣一定水腫啊！哇！聽日點樣精神倍高啊！ 跟住你會 諗 好多嘢嘅，係啊，越諗越多嘢。 死啦！聽日上鏡又唔好啦，又俾李麗蕊話啦，又乜又俾你阿馬小強笑啦咁樣，咁樣咯，咁就瞓唔著。 諗多咗， 你咁嘅心態又抵你嘅咧， 咪啦， 根本就唔關我同李麗蕊。 呢個係咩事啊？係報應。 请问点解无啦有报应咧？ 你 点解无啦有报应？ 因为你点样对人嘅话，你就有咩报应啊？ 马小强，你讲几句啊？Love is everything.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莲康康。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位母亲给新婚儿子的三句话：仔仔结婚了。另外一个家庭，这位妈妈送她三句说话。第一句，结婚之后，我同你不会再是一家人，不用怕。我讲呢个说话唔系要离开你，我意思系你已经成立咗自己嘅家庭，你同你太太先系一家人，我同你爸爸系另一家人。你结婚啦，大个啦，我唔想再进入你嘅生活，因为如果继续留喺你屋企，对你、对你太太、对我都唔好。如果妈妈要为孩子好，就一定学会体面地退出。不愿意放手的妈妈，与其说他们爱孩子，倒不如是他们想继续掌控他们的生活。如果你挂住我，我会来你家住一阵，煮点你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就会回自己家。请你记住，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我只是过来暂住。你和你的太太、你的仔女先是一家人。第二句说话，结婚之后，爱你的孩子之前，请先爱你的太太。当年生了你，我个 BB 丑样到死，眼又未睁开，但系望住你，我哋好似看见世界上最美丽嘅珍宝。当年我第一次做妈妈，先知道臭 BB 有几攰。你爸爸要翻工，我要帮你洗衫啦、洗尿布啦、做饭啦、洗刷所有嗰啲奶瓶啦，但系睇住你，我的日子无比充实。同样地，将来你有小朋友，你的太太一定会将好多精力摆在小朋友身上。凑小朋友真的好攰，你一定要记住，你要陪太太一起凑小朋友，就算翻工几攰，放咗工唔好唔理太太，唔好唔理小朋友，要抱下佢哋，同太太倾下偈。仲有注意力唔好全部摆喺孩子身上，因为你唔好忘记。你的太太都是需要你的爱。一个被爱的女人跟其他女人是不一样，她的心情会愉悦，她的笑容会爽朗，她会爱这个家，爱家人。一个好的家庭一定是爸爸爱妈妈，爸爸和妈妈一起爱孩子，夫妻关系凌驾一切。妈妈爱孩子如果超过丈夫，或者爸爸爱孩子超过太太，咁样对大家都系唔好。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啱，佢话幸福嘅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嘅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第三句说话，结婚之后，你太太就系你最重要嘅家人。仲记唔记得有一句说话话，如果妈妈同太太一齐跌落水，你要救边个先？这个答案我而家话俾你听，请你救你嘅太太，唔使理我，因为你爸爸会救我。人生就系不断失去嘅过程，最重要嘅人都会先后离你而去，请你提前做好准备。我老啦，可能某一日我都会离开你。你嘅孩子将来长大咗之后，都会继续有自己嘅伴侣、自己嘅家庭，佢哋都会离开你。唯一留在你身边的就是你太太，她会陪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现在再教你一次，她就是你最重要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爱她要比爱任何人更多，把她在最重要的位置，彼此扶持，相互真爱。 母子之间是深厚的缘分，不过由今日开始，你不用再太挂住我了，只要你幸福快乐就可以了。虽然由今日开始你有自己的家庭，我们会最少离多，但我不会走太远，我会从远处看住你，祝福你，祝你一个愉快的人生，一个幸福的家庭。由今日开始，妈妈不再是你家人，你太太先是。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思，像世间三独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是有真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是有真爱，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是亚洲区的葡萄酒贸易及分销中心，业界代表会讲解香港酒业的发展。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和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在5月下旬举行，医健专家和商界领袖会分享业界最新发展。 还会访问智力运动奥运会和世界鸡尾酒大赛胜出的香港代表。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咦，点解顶帽都唔啱我戴嘅？ 肥强，顶帽唔系俾你噶，你梗系唔啱戴啦。 我知道，古语有云，冇咁大个头就冇戴咁大顶帽。 现代 Sarah 姑妈，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冇帽带嘅安全帽就千祈唔好带嚟开工啦。想知道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帽嘅资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注重安全多一分，随时挽回你一生。我系 Manson Vibes 张俊桥。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放 松快活人。 好，翻嚟早上十一点钟，翻嚟呢一阵间咧就会有一个钟头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今日 Dr. Matthew 同我哋讲乜嘢咧？就系话恒毅力系咪？ 冇错啦， 嗯，冇错啦。做一件事到底有冇恒心咧？有冇毅力咧？ 你系咪噶？你系咪噶？ 几有恒心？ 系啊，我都觉得你有恒心。 我系噶， 系啊。 想知咪仲肯我讲俾大家分享下咯？大家记住要听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咯。 老师搞我啊！ 边有搞你啊？ 佢踢我啊！ 系咯，咁嘅嘢都讲得出嘅，真系啊！ 出边行 唔系我对于搞马老师督下马老师系好有恒心嘅，每每一朝翻嚟都第一时间督。 如果呢样嘢可以解咗佢就做 perfect 啦，系咪？我都咁啦。 每个人五个人，每个人都唔系完美嘅。总会有啲缺点 咁吓，咁、其实每一样嘢都系噶啦，即系阿妈都知系你啦，就系、恒心系好重要嘅。有啲人，我记得一篇文章，佢话咧，成功同失败嘅人，佢分别即系话，失败嗰人做完一次就唔做，成功嗰人系失败再做，失败再做咁解。 果然系阿妈系女人，耶！俾个赞你， 仲去到巅峰， 真 系 系。喂，我哋呢一个半小时嘅主题啊！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去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 表 妹， 又见面啦！ 又嚟啦！ 又嚟啦！你哋系咪人上人啊？人 上 人要点噶？ 人上人点解？ 吃得苦中苦。 马老师唔系人嚟噶，佢系神嚟噶。 唔系 马神，马神，男神， 马神啊， 马神就系佢啦。 咁啊 ，Michael 答咗啦。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好少喎，六年班写纪念册。 嗰啲唔系啊。 唔系有时整呢两句又点解？ 唔系万里长城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唔系，系马老师块面特别。长 暴露年龄系列啊，系噶，而家都唔知咩叫写纪念册， 系咯， 冇嘢 噶，写blog 就有啊，写网上嘅 social media 嘅文章就有。咁我想问下大家，你系咪一个挨得苦嘅人啊？ 我系啊， 喺边方面啊？ 我哋听下边几方面挨过苦，肉体方面 physical 嗱，你讲得啱，系因为我啱想问，分好多方面咧。嗱，譬如挨得苦肉体上咧，譬如有啲人唔行得啦，譬如行几会话脚痛啊、攰啊咁，有啲人唔热得啦，譬如。话喂一冇冷气咧就死啊咁样，有啲人唔饿得啦，马老师就 系 唔饿得， 我饿得唔系，我真系饿得，我肉体上我真系挨得嘅，唔行得系另一件事。譬如话咧，我试过譬如话肋骨断咗啦，当朝我上咗去广州，再翻落嚟。个呢个 肋骨咪揈揈下。 其实你系唔知咋， 我知，我仲捽咗啲。 仲捽咗啲咩啊？驱风会 啊，是但是但捽啲嘢，但系佢肋骨断咗，佢是但捽啲嘢， 好痛嘅喎， 好痛，超痛。跟住呢个呢个膊头碎咗。 你仲照做嘢啊？ 做嘢啊，上去啊， 系啊， 系啊。 紧要你条呼吸都艰难嘅， 系啊，应该好痛嘅喎， 好痛， 插到啲内脏器官好危险， 系啊。唔怪之你而家搞成咁咯，因為可能嗰次未醫好， 喺度後遺症，到而家肋骨都仲係揈下揈下， 所以個人就甩皮甩肺， 膠紙， 個人就甩皮甩肺， 嗰條膠紙 甩皮甩肺。 咁啊，除咗肉體痛楚之外，譬如 emotionally， 譬如情感上面，或者 psychologically 心靈上面，有冇試過都啊？都好艱難，但你話忍受到啲痛苦喎，譬如挨窮啊，有啲人咪挨餓啊，或者挨俾人誤會啊、羞辱啊、情感上啊、情緒上挨唔挨得咧？ 挨得， 都挨得嘅。不應咁講，應咁講。當你為咗一啲你覺得挨完會得到嘅嘢，譬如可能你嘅夢想啊，你有啲目標啊，你就會更加心甘命抵去挨咯。喺挨嘅時候，你會覺得。我捱完一定會得到嗰個望梅止渴嗰個目標嘅，係有信念喺背後。 Dr. Matthew 呢個咪食糖果咯，上次一班小朋友嗬，嗱你要等要捱耐啲，唔準食住，捱住嗰種心中嗰種想食嘅慾望，邊個最後先食嗰個第時嘅成功啲？係 啊， 係咪就係呢樣？肯捱，肯 等。問題係唔知要捱幾耐啊？係 啊， 係 啊， 捱幾耐呢個都好緊要嘅喎。如果你話俾我聽，我就我捱得好辛苦，但係問題係就好快一個星期之後嘅話，有一千啦， 冇人 commit 到，係啊，都冇所謂啦，係咪先？ 所以艱難就係啲嘢 uncertain 嘅話咧，就更加磨練你嘅心智啦，真係。咁啊，今日嘅聽眾咧就講關於，哎呀，我個小朋友一啲都唔賣得喎，聽聽呢個媽媽嘅來信分享啦。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係张太啊。我个仔呢今年读中一，我以为呢佢升上中学佢就会变得独立一啲啦。点知啊，佢同读小学一样啊，都系咁鬼依赖呢我同埋我老公㗎。佢呢要踢一脚先行一步㗎。由细到大佢都好似饭来张口，唔使为自己打算咁嘅。我最担心啊，佢冇恒心咯，做嘢咧三分钟热度。我同老公以前细个都唔系咁嘅，我都唔知点解而家嗰啲小朋友啊咁依赖父母噶，又唔挨得苦咯。各位主持啊，我点样先至可以训练到我个仔可以坚强啲啊？我想佢变得 tough 啲啊！ 相信咧，唔单止张太啦，依家好多爸爸妈妈咧都面对紧嘅问题就系，依家啲小朋友咧，好似同上一代比咧，即系冇咁挨得。 系啊， 听过啲咩故事啊？生活当中有冇啲朋友咧，又真系见到后生一代咧，就系唔挨得嘅。有啲咩例子咧？ 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咧，即系好物质上好丰富啦。譬如最简单最简单，翻屋企热啲，第一时间要开冷气。 系。 以前当我哋嘅社会比较叫做冇咁资源丰富嘅时候咧，冇冷气呢回事咧，觉得系咁噶啦。呢个叫夏天啊，夏天就系咁噶啦。所以我哋唔会特别奢望一定要凉浸浸啊，好舒服啊，入到环境咁咯。即系会 再啲黑色暴雨警告都冇噶啦，咁到 咪要照翻学， 照翻 你觉得 咁样落大雨翻学点啊？ 系 啊， 着雨靴咯，雨褛咯，特别湿晒， 俾雷劈 啊！俾雷劈过， 你挨唔挨到？俾雷劈 啊！挨到挨雷啊！ 挨到几下？ 有阴影咯，有阴影咯。唔系以前真系好似觉得冇咁夸张噶，就算你打风啦、落雨啦，点样都好嘅话，你都会翻学噶。 系啊！ 我话而家跟住一阵间咧，又话哎呀，天文台真系唔好啦！哎呀，搞到我哋真系好惹气啊！有边啲有乜嘢啊？冇嘅以前。 咁啊，呢个小朋友俾人难。 你唔好话我身边咧，我有时咧而家对住啲学生咧，因为我有教书噶嘛，即系有时可能你俾个目标佢，我试过咧有对住两个学生我都印象深刻嘅，成日都唔做功课，咁我就话啦，有次好认真嘅嘛，我都唔可以话用严厉嘅态度同佢讲，我好认真嘅，我话嗱。你真係下次要做功課啦！如果你下次再唔做功課咧，我唯有做咩方法咧？你喺門口，你真係要做曬，我先會俾你入嚟。我咁樣同佢講，之後你咩下堂點啊？佢冇再出現過啦， 兩個學生都係咁樣， 索性就唔 少， 冇出現過啦。中四、中五嘅同學仔 唔 話得，真係唔話得。 佢翻中翻嚟投訴啊，投訴俾媽咪。 但 係 冇所謂嘅，你真係要做功課啊嘛。 啊，小楊，你個小朋友 case 啦，我聽過有啲即係喺叫做行政級嗰啲咧，有啲後生仔翻咗半日工。放 lunch break 唔再翻嚟啦，唔翻嚟咁佢打俾佢，你做咩食咁耐？佢我唔翻啊，系啊，吓你唔翻你都唔辞职，我唔知，总之唔翻就等于辞职噶啦咁。 有啲再夸张啲嘅阿妈打电话嚟， 系啊， 个仔唔挨得， 太辛苦啦，你俾咁多嘢佢做咁样， 冇嚟搭讪啦。我听过系咪真噶？话咩有个人翻下工添？点解个样咁面即系咁陌生嘅？望清楚，你系咪叫呢个名啊？佢又唔系啊，咁点解你喺度翻工啊？我朋友翻工唔开心啊，咪去唔做， 俾 我代佢咯，咪做咯。哇吓，咁都得， 任你掉嚟掉去又份工。 系啊，但系唔交代喎，做翻朋友代佢翻工都得噶，好神奇喎。 咪最 extreme 嘅就系，即系近排或者呢十零年都有，系咪由细到大啲小朋友啊，去到大学生都系，可能遇到啲读书压力啊，或者生活唔如意，直情系去极端嘅就系了结自己生命啦。 哦， 嗱呢听都系最可惜嘅，真系。 咁啊，所以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关于恒毅力嘅重要性啦。点为之恒毅力咧？小杨有咩讲啊？心理学有个 term 叫 grit， 系啦 ，grit 喺心理学上面咧叫做恒毅力。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心理学其中一个正向特质嘅一种嚟嘅。咁佢嘅意思咧就系指咧追求一个长期目标背后嘅一个即系 support 住你追求呢个目标嘅一啲热情。同埋你为咗去追求过程入面咧，去付出嘅一啲毅力，咁就系为咗达成呢一个目标咧，一个好强大嘅动机同埋推动力嘅。咁啊，又唔好净系咧觉得佢系一个毅力同埋恒心嘅一个即系加埋咁简单，因为佢背后咧仲会代表住你面对呢一个目标，你想达到佢，带嚟一种不屈不挠嘅精神。即系望住目标，我达唔到呢个目标咧，我系唔会死心噶啦。咁咧呢一个terms 咧。 其實俾一個心理學家咧叫做 Angela Duckworth 咧，係喺一個演講入面咧就叫做發揚光大咗嘅。咁咧佢就話啦，一個人成功嘅要訣咧，大家估係咩咧？就唔係你嘅社交能力有幾勁啦，唔係你嘅外表有幾靚啦，唔係你嘅身體健唔健康啦，亦都唔係你嘅 IQ。而係就係佢所講呢個 grit 呢個恆毅力啦。 嗯，恆毅力聽到咧有三樣嘢咧，就話有清晰嘅長期目標啦，有 passion 嘅，有熱情嘅，同埋有一份毅力。咁我想問大家，呢三樣嘢你有冇經歷過啊？ 有啊，好深刻啊！就係、是、嗱，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做戲噶啦，對於呢個演藝嘅夢想咧，我真係唔會放棄嘅。即係叫做咩啊？飛到黃河心不死嘅呢啲，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咧，過往未入港台之前咧，我試過翻內地去拍戲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啦，嗱，我有個角色可以俾你做嘅，唔算多對白，但係咧你要幫我做埋替身，咁就係做男主角替身。咁我一做咧就做咗三個月。 但危唔危險㗎？即係個替身。 那個替身咧，其實嗱，佢又唔係動作替身，佢係文替同埋光替，即係叫你企下位度下機位啊，同埋就幫下女主角對下對白啊。咁覺得最辛苦係咩咧？因為咧講真，男女主角拍戲咧，可能每一日都好少時間休息㗎啦。但係咧，我因為係男主角替身咧，我要喺男主角未到之前咧，我要到先。咁佢走咗之後咧，我都要留喺度繼續幫佢補拍。我係連續三個月冇記錯咧，我係一百日入邊咧開咗96日工，仲要每一日我係瞓得3-4個鐘頭。 哇！ 我嗰陣時嘅身體，但係捱殘咗啦，即係殘咗個身體俾佢呢一三個月。 有冇諗過放棄喺過程？ 嗱有，但係咧我記得我第一個禮拜咧，我上到咧水土不服啊，發燒。咁之後咧，又食完啲嘢咧，第二朝又退燒，但去到現場咧，啪啪啪，翻到房又發燒，連續一個禮拜發燒退燒發燒退燒。之後嗰個人啊，同房咧，那個內地演員嚟嘅，即係啲都係替身啦。佢話：喂 ，Brian， 你個樣即係唔得，唔掂喎，你一個禮拜都係咁，不如你走啦，你翻香港啦。咁但係我覺得好似我嚟到嘅時候，我係代表一個香港人嘅身份上到嚟啊嘛，我唔可以俾人哋覺得喂香港人乜你咁唔捱得㗎。咁所以我最後都頂埋落去咯。係啊，但係真係好好嘅經歷。同埋覺得自己喂，原來都捱到喎，係啊， 好犀利啊你， 真係啊， 我都有嘅，但係我渣啲咯， 係咩咧？ 我只要減少腿， 其實好偉大嘅事嚟嘅噃， 唔可以用渣嚟， 不過呢個係不同嘅層面， 冇錯， 呢個係美學，美學。頭先嗰啲係職場，而家我哋講 美學， 我哋睇緊男嘅 層高啊，關於美呢家嘢， 冇錯。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即係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即係我細個嗰陣一路讀書嘅話，都有俾人哋講嘅，就叫我夾早腳啦，即係夾早腳就即係踢呢個足球夾早嘅，就係嗰啲腳係啦，咁就比較粗嘅個小腿。咁跟住我同自己講嘅就話，我就係唔信我減唔到。咁跟住我就 join 咗一個 gym 啦，跟住咧每一日咧都去做一啲即係減小腿啊、跑步啊、做運動啊咁樣。全盛時期最犀利嘅係每一日喺個 gym 度4個鐘。 哇！ 我真係減到。直至到嘅就係有人同我講就哇，其實你個小腿真係唔肥啦，係啊，即係嗰啲咧一嚿嗰啲咧已經冇曬啦，咁樣咯，每日4個鐘， 真係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意志力。 一做完節目咧，我朝頭早咧11點鐘到我就到啦，跟住咧起碼咧去到成2-3點鐘啦，先至食 lunch， 先至開始做其他自己嘅嘢。咁跟住我做咗咩，我都成功咯。 但 係 成功就好滿足啊， 好滿足啊，係 好開心啊，係 啊，因為我真係做到。 馬老師聽唔聽到啊？ 聽到啊！ 你有咩嘢有熱誠嘅嘢，你要堅持落去噶。 即其實做運動係需要恆心同埋毅力咯。 係咯， 做運動我真係認輸，係 食嘢你就有堅持， 食嘢佢就贏啦。堅持係都要食埋佢， 好有毅力嘅你， 好意識啊，好嘅，唔得你噶。 一啖都唔會放過， 人哋唔食嗰啲我照食。 係啊，人哋嗰碗都食埋佢。 冇錯，所以個肚咁勁。 表哥，你啲算唔算欺凌啊？ 算， 唔系我哋唔系欺凌，我哋讲嘅系事实啊嘛。有啲乜嘢你系可以讲嘅？你 做嘢，有关有要做嘢咧，我真系都几捱得嘅。我都试过好似阿杨洋咁，譬如话做嘢做到2-3點，第二日一早起身，坚持咗成个礼拜。最勁好似咧係連續4晚冇瞓， 哇！ 連續4個通宵， 好傷身啊！ 係咪因為瞓唔著？ 唔係要做嘢，1999年 食緊嘢，食宵夜，因為 1999年嗰年咧，仲要係最後一日要趕份嘢俾人，嗰日打10號風球。喺灣仔嚟嘅，咁嗰棟大廈咧吹到搖下搖下，我同記得，因為我問過同事，喂。我好似暈暈地喎，搖下搖下。佢話唔係啊，而家10號風球啊，我哋棟大廈咧搖下搖下。 你以為你捱咁多日係嘛？即係人好似暈暈地咁樣，其實 係 咩？ 係啊，十號風球 係 啊。 咁 Michael 有冇啊？ 其實咧。 體力或者係嗰個身體嘅苦咧，我記得以前有一份工咧做電視台嘅助理編導。呢一份工咧，我相信做過電視台嘅人都知道咧，其實有開工冇收工，咁同埋咧係所有嘅人嘅怨氣咧都會發泄喺呢一個崗位身上。咁所以做咗三個月，其實我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咁啊～后来本来我都会挨落去嘅，但后来间公司执笠，即系讲紧电视台咧就结业啦咁样咯。我都有谂啊，其实如果继续做，我自己可以顶得几耐咧咁。因为嗰阵时系一个啱啱入行，我又好似唔系好认输咁样。因为我自己想做嘅，我有做电，其实我已经做紧电台嘅啦嗰阵时。我系放弃咗电台，因为我又读电台，又读电视节目制作。咁人一生你有两样嘢你读咗，你好似仲有一样嘢未做过，你唔甘心噶嘛，就入咗嗰个电视台咯。咁我好想喺嗰度，希望就做到呢个编导。producer 咁就最大滿足感，但結果從來都做唔到咁咯。其實我係有啲即係失望嘅，即係最後我都冇做到，因為我電視台執咗粒啦，咁我就嚟咗香港電台，再繼續我嘅電台嘅事業咯。但係好難捱嘅，即係嗰啲叫做體力上嘅嘅捱啊， 精神上 精神 上 去㗎，食不定時， 係啊，冇得食啊，有時冇得瞓啊，日日係咁做啊，都唔知好似 Sarah 話齋。几时系天光咧？几时系完结咧？你唔知道。几时系升你咧？唔知 道。 你总之就系挨咯，做咯，系啊。 咁啊，表哥，你有冇挨打通宵麻雀啊？ 比你哋更加艰难，好辛苦噶、啊，好艰难噶，你唔知道啊？要养家的，输咗波十三，都翻唔到转头。 其实我又 信 打通宵牌，因为我唔打牌，但我都应该几辛，体力上都几辛。 系啊，呢个打到通宵麻雀。我啲朋友话，啲同学仔话，我唔会再发。我唔会再打通宵麻雀噶啦，点知第日食完饭之后瞓完觉，夜晚又再打通宵麻雀，几坚持度高啊！咁啊，你不如听首歌关于毅力 passion 噶啦。 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香港同仁管弦乐团倾囊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十一点二十九分噶啦，冷到气温上到10%-95%，黄色暴雨警告送到生效，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1:30啊，离岛区雨势特别大，而家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都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大家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说，现在位于大屿山附近的强雷雨区正是缓慢移向新界西，过去一个钟本港西部雨势比较大，而大屿山部分地区已经录得超过40毫米的雨量。根据现时情况，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这个强雷雨区的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七月会公布香港交易所在极端天气下运作的咨询结果。他强调，政府一直都说会在七月公布做法，但是不存在七月就会执行。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实际运作涉及交易和交收的问题，亦都牵涉营运单位的准备和实际系统的配合，确保操作不会制造任何对日常交易有不方便的地方。他重申会按咨询结果和实际操作推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于垃圾收费的看法政府很认真考虑。他今日星期会同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和环境局人员开会商讨。局方下星期亦都会到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议，交代先行先试期间见到的问题和收集到的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涉及700多万市民的措施，虽然是在这一届政府上任之前已经制定成法律，但是政府都应该要考虑怎样执行，政府会总结先行先试的经验。被问到政府有没有考虑和大湾区周边城市合作，推动废物资源处理一体化，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和不同城市政府探讨合作，需要符合两地的法律法规、技术可行性和实际操作的成本效益等。警方在过去一星期一共接获60宗和通讯软件 WhatsApp 账户骑劫的相关骗案，骗款107万。警方说，如果接获亲友透过 WhatsApp 借钱，有可能是骗徒假扮，呼吁先致电给亲友求证，又建议在程式上启动双重认证功能，并且登出不明的已连结装置。如果使用网页版 WhatsApp， 应该使用官方网址。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21点，跌415点，总成交金额7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6跌10.4，盈富基金19.41跌4毫，理想汽车81.15跌18.75，恒生中国企业69.16跌0.5，阿里巴巴84.4跌9.5，美团121.3跌2.7，中国平安44.05跌9毫，友邦保险61.95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56.4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4，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9182点，升112点。港金报2242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0.69美元，卖出241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咁现时屯门公路咧有宗交通意外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交通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荃湾路近柴湾角熟食市场。而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富林苑嘅交通意外啦，同样都系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咸道近住英皇书院。而尖沙咀加兰围系有路面下陷，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唯一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稍为车多。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站车多，车龙去到新墟街市。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沙角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沙角街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关于屯门公路嘅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嘅交通意外呢，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都係去到呢荃湾路近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咁现时局部地区呢係比较大雨㗎，离岛区嘅雨势呢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驾驶人士呢小心驾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啊，150遇上170系最完美嘅组合， 就好似豆腐火腩饭，男人嘅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唔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仲会一起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UT 放松啲。 正义刑警，火比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肝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应或售卖即棄膠餐具和九种即棄膠产品，酒店亦不再免费提供即棄塑膠洗手用品和膠樽装水给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表弟表妹，我哋翻嚟啦！ 万圣节，万圣节，万 圣节，系咪咧？咁我想讲有一次咧，我都分享过噶啦，话有一次学校咧搞啲 camp， 俾啲小朋友、啲中一学生啦，咪要训练要 tough 啲嘅，要 leadership。咁啊，特登安排啲学生要上山3日2夜喺山上面过夜。咁点知咧，见到啲小朋友咧，对所有小朋友咧，都12、13岁啦，孭住个背囊，好重好重。咁啊，个背囊重到咧，仲大过啲大人嘅背囊。咁啊，啲老师心里社工就抄啲背囊底，抽样调查，攞三个学生睇下你背囊入边攞啲咩嚟。 乜都有啊！ 乜都有。 皮有冇带？ 冇皮。第一个学生一大包米，咁谂住阿妈煮饭俾你上去煮嘢食。第二个就唔系大包米，系一大包咩咧？石子包住，你估系咩嚟？ 番薯。 唔系番。咁咪虐待个小朋友咯，系叉烧啊，点解俾番薯俾个仔食嘅咧 ？OK 喎 ，OK 系咪？ 好过米咯，起码重量冇米咁重。 系咯，同埋米要谂住攞烧煮俾佢咩？ 即刻食得嘛，唔使煮嘛。 但系第三个就真系神奇啦，米啊神奇啦，叉烧神奇啦，第三包系咩咧？有一大包冬菇。 哇，我阿妈 系啊，跟住老师呕晒水， 系真事噶， 系真事啊！你爸妈谂住我煮冬菇俾你食，冬菇要浸噶、哦，你带咗把冬菇上嚟， 老师帮手浸噶嘛？ 系咯， 老师要帮手煮锅仔。我估可能一个仔好中意食冬菇，阿妈就问你最近带咩啊？冬菇，佢唔知阿妈用好多心机去煮，佢只系觉得即系煮咗就食咯。 系咯，咪请埋 同学仔咯。我觉得咧就对唔住呢一件事，我呢单嘢唔关细路事。 系冇错， 系大人， 系 大人 个问题。 系喎，爸妈冇错，我想 怪错佢， 冇怪错，冇错。所以我想问你。啊、究竟点解我哋嘅小朋友咧咁唔埋得咧？可能其中原因就系爸爸妈妈太照顾小朋友咯，太好啦， 一定系 咁、我想讲，除咗爸爸妈妈之外咧，仲有啲咩原因咧，令到我哋下一代咧唔够坚持，容易放弃咧？关于 资源太好 啦， 资源太多。 太容易得到啦，啲嘢 太容易啦，同埋啲嘢即食嘅文化啦，唔、需要付出嘅、即时有回报咧就最好嘅。点解会咁咧？打機咯，打機點㗎？ 同埋我覺得嘅就所有嘅嘢，我要快啊！而家 要快 啊，咩都要快，就要睇到成績或者係好快嘅話，就要有效果， 冇錯， 即係有效果，因為咁樣講，所以我覺得嘢係有問題嘅。佢哋已經冇耐性啊，去等一啲嘢， 其實我哋都 係去追求一啲。 而家我哋影相即刻要睇，以前要等一個禮拜㗎嘛，係咪先？等相都係一種生活情趣嚟㗎嘛，影完之後 啊，即係咪 Perfect Days 個男主角好中意影相，唔係用。系啊，慢慢晒出嚟嗰个感觉又真 系又唔同啲噶噃， 个情怀好唔同嘅，同埋我觉得要等嘅系一件好事。 系， 等就写信啦，你 啊，啱啱以前系写信噶嘛，系咪先？而家 send 个系啊，揿一揿就已经睇到。 你写完仲要买个邮票贴记，成个过程。 追女仔都是的， 而家唔使噶 ，send message 得啦。 啱啊，而家使乜追啫？ 唔使追噶啦，即时啱反应第二个、第三个， 系啊， 冇嘥时间。 就系有啲 app 可以识人，啱唔啱啊？系真系噶，方便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即系太方便得手，系啊，太容易得， 太容易得到又太容易放走。 啱啊， 系嗰啲唔珍惜，啲嘢太过容易得到手，唔珍惜，咁小朋友变得就系啲嘢。 take it for granted 咯， 系啊， 珍惜就唔健康。 我覺得 Matthew 嗰時睇過一篇文章，我唔知個估就係真定假咧。佢有間公司請一個幾重要嘅職位啦，咁所有人咧 pass 咗之後咧，最後嘅面試你知唔知咩咁特別咧？要喺山上面舉行嘅，嗰啲人咧要爬山行到好辛苦上去。咁啲人有啲人放棄啦，因為行得太辛苦，同埋佢都唔 relevant， 即係都同我份工無關。 嗯、 好啦，到最後見工啦，有啲人上到去，個老細就知唔知點解我要你行上嚟咧咁辛苦？因為呢一份工係要好強烈嘅嗰個意志力、 嗯。 如果你連行山都唔願意，你點會去揾嗰啲客去 sell 我哋嘅嘢咧？即係話嗰個叫做你個自己個驅動力啊，點樣去克服？咁辛苦你都去做，咁將來你先係一個好嘅一個推銷員，即係佢背後 嘅 理念。 聰明嘅方法 screen 一啲人， 係啦， 你都捱唔到上山都唔肯捱，咁呢份工點樣打得長久咧？ 啱咯， 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好任性嘅老闆。 唔係喎，好贊同佢呢一個 testing 喎， 叫佢去鑽石山啫嘛，有幾難啫？搭地鐵 鑽石山，咁太平山得唔得 啊？ 好啦，咁啊，呢個問題就問就係、是，咁點樣培養恆毅力啊？ 系咯，点样培养咧？ 咪先讲 physical 方面啦，肉体方面，你点样令到自己咧系可以肉体上面坚持咧？譬如我个朋友咧，佢住喺顺天嘅，咁咧翻工系中环，佢培养自己恒毅力系咩咧？就系佢每朝早五点几钟已经起身，但其实搭地铁好快脆嘅啫嘛。点解 可以咁？ 点解 佢跑一段路先？ 冇错，佢喺顺天咧搭巴士去到太子站，日日翻工喺太子站落车，又跟住太子站行去尖沙咀。 点解要咁啊？ 之后就 佢就培养自己就话，我唔可以冇意志力嘅，因为觉得份工令到自己日复一日咧变得个人好似唉太过庸。 即係所有身體機能或者你個腦袋都會個機能都會下降。 係啊，咁佢話唔係就係純粹肉體方面，而係想我自己，我唔想變得做得耐咧，個人咧係冇乜意志力，個人太過安逸咧、你冇咗以前嗰份奮鬥心。但係最犀利就咩？係會自己自發喎。即係你都要有個 awareness， 發覺我呢方面開始發覺自己可能頹頹地啦，唔得啦，係教鬧鐘早起身、discipline 自己。咁我諗都好難諗啦，你仲要付諸行動。係 啊， 唔係 諗好易諗， 諗 最重 要一件事。 我跑步，我彈吉他諗好容易嘅啫嘛。 所以有一句説話，我成日都同自己講嘅就係咧，唔好對自己咁好。係 啊， 即係有時食嘢咧，唔好俾自己食得太飽。做運動咧，你覺得？好攰咩？都照換對波鞋出去跑步，都係尼波兩個字就係自律咯。我覺得自律真係好緊要。 不過但係啲 trainer 都係咁講嘅，佢就其實咧，你已經係捱到，你已經覺得我自己唔得啦，你再做到嗰兩下，係仲係會勁啲嘅。 最尾 你 咁樣 就升咧啦，你就可以升咧咯。係啊，講得好好啊！ 真係啊，因為成日都係咁樣鼓勵自己嘅嘢。 得噶，表弟， 多謝你啊！ 你係非時中物啊，你得噶， 一定噶， 得嘅，一定嘅。咁第二方面咧，爸爸媽媽咧培養小朋友啲好嘅價值觀啦，頭先講話佢唔埋得啊嘛，咁培養咩就係、是要先付出後享受咯。但係你嘅短小朋友啱啱相反喎，係先享受咗先付出嘅喎，打完機先啦，冇錯，安逸完啦仲叫我去做嘢、no way， 等我心情好啲先啦。 哇！ 咁點算啊？爸爸媽媽要教翻個小朋友啲健康嘅價值觀。爸爸媽媽翻工係點噶？我係翻完一個月工先出糧，定係出完糧我先翻工嘅？ 啱喎。 係啊，咁啊，佛教句説話咩啊？一日不作，一日不吃。如果嗰日我冇付出嘅話咧，我係唔應該享用任何嘅食物嘅。我冇付出，係咪啊？咁啊，培養一個好嘅價值觀啦。咁第三咧就係清晰嘅目標啦。咁我想問你哋自己，頭先聽你講話啱點樣肯捱咧，就係、是、你好清楚自己我想要啲咩咯。咁、但係好多時小朋友咧，佢想要啲咩咧，唔清唔楚，同埋啲咧爸爸媽媽幫你安排曬，咁啲都唔係屬於我嘅話，我有冇 ownership 啊？ 冇 冇， 因為唔係佢自己諗法， 係啊， 係、媽咪叫佢做嘅啫嘛， 咁我想問你有點樣有咩解啫？如果你爸爸媽媽培養自己嘅小朋友咧，有 sense of ownership， 要自己培養一啲目標。自己爭取，自己去努力，去 earn 翻嚟嘅。你諗過啲咩方法可以培養自己嘅小朋友係咁咧？ 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你只需要問佢嘅就係佢中意咩， 佢、 真心喜歡乜嘢。因為我曾經聽過有一個人講，佢就話咧：你天生咧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啲嘢係特別叻嘅。你叻嗰樣嘢，你就去做嗰樣嘢咧，你一定會中意嘅。但係你逼佢去做一啲嘅就係佢唔叻嘅，佢唔中意嘅嘢，佢唔會叻嘅。係啊，你咪問佢咯。 同埋佢中意佢特別有個叫內在推動力啊，就唔使你再逼佢啊、叫佢啊咁咯。 咁我想問你細個時候咧，有冇上堂咧，老師叫你寫周記嘅？ 有。 咁周記通常叫你寫啲咩啊？即係每個禮拜 做咗啲咩 啊？發生啲咩事啊？ 好似日記咁啊，食過咩玩咁樣。 我有個朋友咧做老師咧，佢好聰明啊！佢叫學生寫周記咧，好特別咧，唔係寫一篇文章喎，好簡單，係一個 table 嚟嘅啫，就係每個禮拜你 set 個目標，你想要啲咩嘢？第二個 column 就係 how。你怎樣去做得到你想要的東西、第三個 column 就是 evaluation、你做到還是做不到、第四就是你做到你什麼感受、做不到的話為什麼的、如果要再做的話你怎樣 fine tune、我覺得是很 powerful、為什麼就是訓練個小朋友就是每個禮拜我想要些什麼問回自己咯，你想要的話你去爭取啦、自己想辦法啦，然後第三就是給自己停低，做不做到、做到是點解啊？做唔到又點解？如果再做嘅咧，可以點做啊？培養個小朋友個 mindset 就係咩啊？自己自給自足咯， 爭取自己想要， 問自己想要啲咩咯？我覺得呢個周期仲好啊！ 其實我哋大人都可以做啊， 係啊， 係咪啊，表哥？ 係啊， 即係如果聽緊我哋節目嘅人嘅話，會覺得自己好似好多嘢都即係追尋嘅時候嘅話，可以有啲 生活 有啲方向， 係 啊，你係咪可以就係做呢個咁 嘅 嘢？ 可以啊，你每人諗諗下，即係每一唔使多就每一個禮拜一個目標啊，唔係話一定讀書嘅嘢嘅，只要你想要嘅嘢，為自己去爭取咯。最慘就係咩啊？生活就係不斷好嘢發生，但好多就係唔係我自己想要嘅。跟住日復一日，發覺就係好似變得機械人，啲嘢係啲嘢 input 俾我，我做啲咩嘢，跟住 output 啦。但係啲嘢唔係內化嘅話咧，你唔會開心，唔會快樂嘅。哪怕係我失敗都好咧，嗰日我自己目標，我失敗咗企翻起身，我再去翻 turn 翻，再做好佢，你發覺自己人生咧、又真係開心啲嘅。 同埋呢個 table， 我發覺有一樣嘢好咧，就係話你唔係淨係諗。有一樣你想要咧，你真係會 action 去做。 係、 有啲人話、我想要咁，我想要咁，但係佢冇做到，或者得個諗住咯，即係淨係想，但係冇去 action 咯。 同埋佢啲目標 action 咧，就係全部都係好 smart 噶，一個禮拜你一定達到嘅目標，唔好講啲空口白話、 好 grand 嘅嘢，好 grand 嘅目標。 係啊， 我反而會中意嘅就係佢，因為佢裡面嘅話，佢冇話一定要追求，或一定要成功。係 啊， 你都可以失敗。 係啊， 但係你要 evaluate 係咪啊？即係你要去睇翻即係究竟 喺 咩地方度成功，咩失敗。我覺得呢一樣嘢先至係最精潔嘅地方咯， 即係唔係純粹嘅， 唔一定淨 係 要 係 啊，要追尋成功。 而個過程，我對自己嘅 self understanding 咯， 我定個目標點解做唔到嘅咧？你反而嗰樣咧，你仲刻骨銘心，你對自己認識多咗時候，你先至有 personal growth 咯。 冇錯， 我覺得老師好聰明嘅方法，同埋我覺得設計得好咩就係咩咧？就係嗰啲目標咧，唔係純粹話爸爸媽媽俾你嘅期望啊，讀書成績咧，哪怕係我想要買件衫都好啦，買個 computer 機唔緊要，你中意嘅话，你问翻自己，我要做啲咩嘢，我去争取咯。嗰啲系属于自己嘅。咁啊，仲有咩方法培养恒毅力咧？就系、是、啊，不如问下你以下嘅说话，你估边个曾经经历过问过呢句说话？呢、人就话咧，就系、是、我已经见唔到神嘅存在啦。我觉得好 lonely， 我周围见到咧，即系 darkness， 即系黑暗一片。我个心咧系好空虚，我再见唔到希望啦。而这个人呢，我们个个都知道是谁来的。你觉得这些说话的经历这么真实，而他经历的感觉呢 是五十几年都 on and off 是这样生活的。 我已经见不到希望。 是啊， 我们认识他的。 我们个个都认识他。 是什么时代的人来的？七八十年代。 是都在这里的，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都在这里。而这个人呢是很有信德。但系先我讲啲嘢系全部都系我见唔到希望咯，我见唔到神嘅存在咯，我觉得系好见唔到天堂，好绝望。 有宗教信仰嘅人嚟噶， 呢、这个就系 Mother Teresa。 Oh、 啲人我第一次去参加美国一个 conference 咧，佢做出一个 PowerPoint slide， 呢啲说话你估边个讲嘅？大家估唔到，后屘打开结局就系 Mother Teresa 讲噶、大家都好神奇吓， 点解 但系咁多年？佢每日嘅生活就係咁有 faith， 點解會咁樣咧？就係、是、你發覺原來佢內心深處有時就係見到心裏邊係冇希望，但係神奇嘅地方就係佢每日就算我見唔到希望到咧，我仍然堅持。 哇！ 所以得難收你記得阿瑞瑞你講嘅話，你去做人愛之家服務嘅時候咧、你記得去捧場有個 poem， 嗰首 poem 寫乜嘢嘅？叫咩名啊？三個字 ，Do it anyway。无论如何 都做， 继续去做啦。咁头嗰句说话讲咩咧？就系、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还是爱他们。Do it anyway。 如果你有善，人哋话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无论怎样都要选择友善 ，do it anyway。咁有时就系噶啦，人就发觉，哎呀 ，on and off 嘅路有时会迷失嘅，见唔到希望，但系你仍选择坚持，都系一个行毅力嘅一个试验啊。咁 Mother Teresa 点帮自己咧？一首 poem 摆喺度提醒自己。Do it anyway， 我哋都可以考虑下啊，生活当中我哋冇啲 visual reminder 帮自己提一提自己，你人生嘅目标系啲咩咧？坚持落去，唔好放弃。 谂咩啊？一一讲，每朝早望住马老师，我哋就唔好做佢就得噶啦。 好好啊，好快高潮啊！ 我都你 讲乜都做唔成， 你讲翻好强。佢话我哋唔知个目标系乜。但我知每次翻嚟见到马老师， 我 哋唔好做， 总之唔好做佢嘅嘢。 但系呢样嘢对我唔 work， 我日日都望自己。 你就系我哋嘅 target 啦， 好好啊， 你系我哋嘅目标。 今日呢个节目最完美嘅结果就系咩啊？由 Mother Teresa 去到马小锦反高潮 ，Anyway， 嘅马老师 ，Mother Teresa 到呢个 Teacher 妈 ，Double 妈 ，Double 妈。 不过都系嘅，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有啲嘢，你只要坚持，就算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系攞唔到你自己想要嘅嘢，或者你失败都好嘅话，你对得住自己咯。 系啊， 系咪啊？即系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全力咁样去做一件事，但到最后尾嘅时候可能都会失败嘅话，但系我已经觉得我自己有交代，系啦， 无悔， 我要买一个无憾咯。 无憾冇错，心甘命抵， 心甘命抵。 咁咧有一次咧个修女咧系人道会嘅修女咧问 Mother Teresa， 我哋每日工作咧都好忙。比如修女，我哋可唔可以咧 cut cut 我哋祈祷嘅时间啊？因为哇，真系太多嘢，你嗰啲修女咧又要去医院啊，又为啊祈祷啊，又要去做服务等等。点知第二日 Mother Teresa 不但止冇 cut 到祈祷嘅时间，佢仲加长咗祈祷嘅时间。跟住修女呕晒嘴 ，Mother， 点解你咁样做啊？佢話：因為正正咁忙亂嘅時候，你更加容易迷失。我哋更加要幫自己定一定落嚟，睇翻清楚我為乜而做，所以更加要祈禱多啲時間。呢個就係咩啊？就係 sense of purpose， 我哋嘅 meaning。你咁努力去付出，有時耐咗咧都會 burn out 噶。去到最尾問翻自己，你個 beginner's mind， 你為乜而去堅持？為乜而受苦？當你清楚翻嘅時候，你就有力量繼續。坚持落去， 搞翻初心， 永远保持初心系。 Yeah， 哇， 好好啊！ 小强哥，希望你继续坚持，揾翻你嘅初心。下个礼拜话俾我听，你嘅初心系乜嘢？ 今个礼拜目标， 你 又 Mother Teresa 同一个 level 啊，咁堂 要做个强人，唔好再做小强啦，知唔知道？ 好， 多谢多谢多谢 Mother。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如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惊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如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 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睡透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 咦，点解顶帽都唔啱我戴嘅？ 肥强，顶帽唔系俾你噶，你梗系唔啱戴啦。 我知古语有云，冇咁大个头就冇戴咁大顶帽。 现代 Sarah 姑妈，即系我话俾大家听，冇帽带嘅安全帽就千祈唔好带嚟开工啦。想知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帽嘅资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注重安全多一分，随时挽回你一生。我系 Manson Vibes 张俊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二早上，风骚快活人一加了这个风骚实习生，那些实习生慢慢投入工作之后又风骚厮打，而在今天星期开始又有一个新的同学仔 了。 欢迎Billy Billy Billy Billy Billy。 多谢大家俾机会我啊！ 哇，真系估唔到喎！ 机会唔系俾嘅，你自己争取嘅。 机会系留俾准备好嘅人嘅。 冇错， 得 好开心啊！就系见到我哋嘅风骚已经开始有三个 generation 啦，系咪啊？咁一嚟嘅话咧，就系 Michael 所带领噶啦，系咪？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啦，跟住咧就系 Brian 啦，跟住而家就有 Billy 啦。 我可以做阿 Brian 个仔喎。 系啊，你劲喎！你年纪大过佢，但系你嘅辈分细过佢。 冇错， 唔好咁谂，唔好咁谂 ，Billy。大家都是 不是好像你親戚那些表叔啊， 是啊， 是啊，你 是三岁的叫叔仔啊， 是啊， 拉叔咯，是啊， 拉叔啦， 是 啊， 是 啊， 嗱，呢个环节叫哔哩吧啦李志芬，咁啊哔哩吧啦，有咩分啊？今日同我哋分享，有两个环节嘅，一个咧就首先一个分享一啲你自己嘅体验啊经历啦，另外一个咧犀利厨神吓 ，B 房菜，即系 Billy 嘅 B 房菜，咁一阵我哋再佢介绍啦。 但系其实我觉得需要同大家要讲讲就系点解要有呢个 B 房菜？你系读过去系啦，即系嗰啲叫做系 系啦，我读过一个法国嘅甜品师傅嘅厨艺课程嘅。 讲俾大家听， 西啊， 西 啊，不得了 啊 ，Comment to the food， 系啦 ，Max， 哇， 知唔知个？哇，系啦，系啦，咁有机会咧，我都会即系整甜品俾大家食啦，系咪啊？ 好嘢， 好啦，夏天就难整啲，因为融啊啲嘢 啊，系 嘅，嘥气啊你， 系啊，封定个后门先系。 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会就系每一次会教大家煮餸之前嘅话咧，都会分享一下嘅，就系你以前喺外国度生活嘅一啲点点滴滴。上次其實都跟大家見過面，有講過嘅就係就話，即係點樣去覺得係最好食嘅，全世界最好食嘅三文治。 哇！ 係呢一個真係我覺得係你先敢講嘅啫。 都有啲迴響係咪？我個香蕉七八丁醬三文治。 冇錯，我有個朋友佢喺美國嗰度生活嘅，佢同我講就話係啊，我哋係日日都食噶，係由細食到大㗎。 香蕉花生醬 三文治。 有樣好咧，就係嗰啲香蕉咧夾喺花生醬中間咧，我哋晏晝咧擺。整个晏昼啲香蕉烂烂地溶溶地咧，仲好食，好似个酱咁样。 正啊，一劈劈熟啫，唔系烂。 系啊，有熟有烂啦。 我谂系好食嘅。 系啦，咁啊，系啊，好食噶，好食噶。嗱，上回咧就讲到即系我喺外国生活啦，细细个，我嗰条村咧有少少似天神村嘅。 系啊，我知啊。 系啦，咁啊，成个镇仔咧得一个嘅图书馆啦，系啦。一間至兩間嘅大超級市場啦，一個保齡球場啦，咁啊有一間嘅 默默嘅 ，OK。 有一间快餐店， 系啦，有一间嘅快餐店嘅。咁跟住咧，我记得咧嗰一日咧，就系我哋 pack 箱啊，唔系 unpack 箱啊，因为咧你 因为你移民家族啊，嫲嫲去到嘅时候，跟住你好多嘢， 就系100箱啊，咁样拎过去噶啦。哇，咁嗰一日咧就有几个嘅彪形大汉啦，嘅外国人啊，洋人啦，哇，真系成座山咁样啦，咁啊，即系两下手势咧，就将成百几箱嘢咧吓，就全部咧。扼曬落個地牢嗰度， 佢呃就完。但到你要慢慢 unpack 埋搬翻啲嘢出嚟，嗰個過程先最辛苦。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擺曬落個地牢之後咧，我哋咧就要負責咧，逐個逐個開箱啊，呢啲咩嚟㗎？呢啲咩嚟㗎？咁啊睇啦。咁嗰一日咧，其實大家都好忙啦。咁啊，我爸媽就話：，喂，幫我哋去，你知唔知嗰間快餐店喺邊啊？我話依稀記得，好似喺呢度行左行右十分鐘到。 我想問幾多個人啊？你同 我同我 哥 哥 兩個， 係啦，我同我哥哥兩個。 嗰時幾多歲啊？ 嗰陣時我11歲到咯，哥哥12、13歲到啦，即係咧 幾驚喎， 驚啊，大佬，人生路不熟。 咪就係。 但你嗰時英文係點樣先？ 咁啊，英文就真係唔好嘅，因為我係細個咧係讀香港嘅傳統學校啦，80年代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家講英文嘅時間啦嚇。而家嘅傳統學校唔係噶，而家傳統學校佢哋話有韓流啊。 而家系唔识中文嘅，系啊，即系 B B 都识讲英文嘅啫， 冇错， 系啦。咁啊，跟住我细个咧，旧时咧就帮阿爸阿妈咧有打牌嗰阵时咧，喂。落去買兩個叉雞飯翻嚟俾雀友啊！哦，得咁啊，落去買噶啦。 呢啲梗係好啦，有數噶。 係啊，有汽水飲㗎。 係啦， 搞定啲錢自己袋㗎嘛。 你唔好亂講嘢啊！ 咩啊？咁係呢個人工費嚟㗎嘛？ 係啊，有嘅，有嘅，有嘅。 係啦，咁但係咧，俾呢一個咁困難嘅嚇 task， 我話哇，要去買呢一個快餐店喎，講英文喎。咁一路行嘅時候咧，我已經 你一個人去啊？ 唔係，我同我 哥 哥 啊，係 啦，我哋兩個咧應該好躊躇，究竟點講？ 你阿哥啲英文應該好啲㗎， 嚇唔係嘅啫， 都係咁樣。 我應該係 最好嗰個， 最聰明嗰個嚟㗎啦。 你叫最聰明，哎呀， 你慢慢，哎呀，佢阿哥都係咁講。 係啦，你慢慢會見識到㗎啦。 跟住點樣？ 係啦，咁一路行咧就薯條點講？薯條係 fries 啊 ，fries 幾多個 fries 咧？七個 seven 同夠咧 ，seven fries 係漢堡包 hamburger seven hamburger， 淨好似咧考試之前。 你冇諗過咁指圖咩？指住嗰幅图呢个 seven， 唔好讲纸图啦，我净系去买过都未买过，而家都唔知点，咁跟住好似喺 喂 马 老师 咁 样搞掂， 画嘢几靓噶， 系啊， 我即系写方图识字系咪？ 系啊， 跟住佢就 系 fries 成 seven，fries 系啦。咁啊，去到咯，去到啊，咁咪排隊啦嚇，咁啊已經好似考試之前咧，就所有嘢 背一背先， 擺曬喺個頭頂嗰度啦。唉，唔好喐我，一喐我就 你都唔係買好多嘢啫，你係買七個漢堡包、七份薯條，同埋七杯汽水啫嘛。係 咁上下啦 ，OK。咁但係你要第一次同人哋講英文喎，好緊張，好驚嘅，係啦。咁咪差唔多到我啦，跟住前面嗰個人咧買完啦喎，哇！点解啲汽水咁大嘅吓？即系外国真系唔知点解连汽水都特别大杯嘅， 成桶嘅员工性 系啦， 恐怖嘅。 跟住我谂，七杯汽水、八杯汽水，我哋两个细路点攞翻？ 唔系仲有包咧？ 系啦，仲有包，仲有成嗰十几廿分钟嘅路，我哋点攞翻去咧？唉，冇啦冇啦，都系咧嗌细汽水啦吓细吓，但系嗰啲外国人好似个山咁高，一声就饮晒噶啦，咁点咧？咁一定系中汽水啦，系咪？嗱，咁冇嘢难到我噶嘛，系咪？嗱，细汽水系梗系啦，细汽水系乜嘢？ 我咯， 大汽水咧，系啦， 碧曲 啦，中汽水系乜嘢啊？梗系 middle 曲啦，系咪先？ 或者 no small no big 咯， 或者 medium 啦， 系跟住咧到我啦，嗯，系啦，seven fries。seven hamburger，seven 我冇 S， 系啦 ，seven middle cook， 咁当时咧， 大家都静咗啦， 系啦， 系啦，静， 系啦，但系当时咧，有位如天使一般嘅姐姐，金色嘅长发， 哇， 就望住我 ，Oh， okay， so you want seven medium cook？ medium， repeat it after me， medium， yes， medium。 我就识咗呢个字啦。 好嘅，呢个姐姐 系啊， 佢冇笑你。 系啊，因为我之前就讲咧，嗱呢一个嘅小镇啊，有时咧大家喺条街度咧陌生人咧，大家都会唔识嘅，都会 say hi 嘅。咁、但系嗰度好淳朴嘅， 同埋你细路仔都唔会笑嘅。 但你去到复杂咗咯。 吓、啊，所以我就迟啲就走咗啦。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咧就即系英文有句叫做 a random act of kindness， 即系话咧佢无心讲咁样讲一句咧。 慈悲， 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哇！佢咁样讲咗，我直情系觉得啊，英文老师咁、啊、讲完之后咧，我就一路记住呢句说话，记住佢个人嘅感觉。咁、我以后学英文咧，我就唔紧要嘅，唔紧要嘅，我继续努力。咁、但系相反啦，如果当时咧嗰、那个嘅 笑你嘅，或者啲唔系几好嘅对待， 系啦，隔篱话，哎，你睇下佢啊，咩道具啊？哇！咁咧，我相信咧，即系影响我一世。以后就阿爸阿妈叫我做嘢，我唔去咯，唔去咯。 都系噶，都系噶。 系啊， 所以我哋每日要 be kind to everyone， 对每一个人都要好啲。 系啦，即系呢个正能量啦吓、有时唔使钱嘅嘢吓，即系就算要钱都好啦，做咗唔紧要嘅，影响人哋嘅一生一世啦，系咪啊？ 听听讲阿马老师 啊，你突然之间呢个故事， 阿马老师 知啊， 但系我见马老师个样好似唔好明呢件事咁。 但我想问嘅就我 平时都系咁嘅，放心，佢唔系针对你。 冇錯，佢進入咗你個夢。 講緊嘅呢一樣嘢嘅話咧，就係喺佢喺外國啦。我諗我哋細個嘅時候嘅話都有第一次去買嘢 啊， 或者要完成一件事嘅時候，其實大家有冇試過？ 梗係有啊！我記得我細細個，我小學四年級，我要自己一個喺荃灣嘅地鐵站咧，要搭地鐵去銅鑼灣上堂學嘢，係自己一個嘅啫。咁嗰陣時咧。啱啱開始好似有八達通，咁、我又要去買八達通啦，之後又要去入錢啦，又要去嘟嗰張卡啦，又要搭唔同，即係要轉站噶嘛、我覺得自己好叻咯。 嗯， 小学四年级咋， 我而家都唔识噶， 你少答啊！ 我知道，但系我真系觉得你哋好叻噶，又知道去边度转，跟住又唔知去边度又买啲嘢，跟住哇，好犀利啊！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要好。 我细个对唔住，我细个最记得咧就系买烧肉，好惊，攞住 咩咧？ 几蚊？我未试过去嗰啲烧肉档， 未买过，未试过就惊 嘅， 唔知惊咩噶。 跟住嗰个烧肉佬咧，佢冇着底衫，净系一条围裙喺度， 好多 攞住把刀。 哇！ 呢阵要咩？ 要咩？要咩？ 学你 先 五蚊叉烧。哎呀，蚊叉烧啊，准备先啊！唔系，死啦！我记错咗，烧肉啊！ 哇，惊得滞啊！ 好惊！跟住佢话。叉烧定烧肉啊？ 切咗就切咗就冇退啦。 嗰时你几岁啊？嗰时 都系走啦，我哋。 记得啊，总之系细路仔啦，跟住我即刻走啦。 细路仔咧，但阿爸阿妈实会叫细路仔去买嘢。我记得我妈嗰时叫我买卫生巾，咁咧我就唔识噶。嗱，你都笑啦，系咪啊？咁我走去买啦。嗰个叔叔已经开始笑啦。靓仔，知唔知我哋做咩噶？咁样，咁我真系我唔知啊，咁咯。但我觉得而家谂翻转头，其实佢都几衰噶， 系 即系 系啦， 帮妈妈买嘢啫嘛，有咩问题啫？ 系咪先咁咯？系啊， 所以希望嘅就从呢个故仔带出嘅就系话咧，以后记住要对身边嘅小朋友系咪要好啲？可能呢一次就佢第一次嚟出嚟买嘢，系咪啊？冇错，好啦 ，B 房菜， 进入另一个环节 B 房菜。 系啦，今个礼拜咧，因为头先讲开话去快餐店嗰度买汉堡包啦，系嘛？其实咧呢一个环节咧，唔系话教大家咧点样去用几多毫克、几多 gram 嘅，系纯粹咧俾啲 idea， 俾啲吓灵感，大家有啲咩可以煮啊，容易啲简便啲啊， 系啦。 嗱，咁头先我讲开我哋嘅汉堡包啦，系咪？其实咧汉堡包咧唔使一定去快餐店度食嘅，喺屋企咧 自己整 都可以整啲汉堡包噶。系啦，嗱，咁今次咧教大家咧。就是用汉堡牛肉啦，其实喺汉堡包里面最主要的牛肉咧喺边度买呢，其实香港很多地方咧啲冻肉铺咧系啦，冻肉铺啊或者超级市场啊，系啦都有嘅，咁啊亦都唔系好贵嘅，一啲外国嘅可能澳洲啊或者系美国嘅一啲牛肉咧，讲紧500克咧都可能系50-60元一嚿嘅啫，冰嗰啲。 但我想问佢个份系点样卖噶？逐块就成嚿咁样，然后你自己再劈开 的。你买嗰啲系 mince beef 嗱，嗰啲系碎牛肉，碎牛肉咧就真空包装咗嘅，系啦，咁跟住多数就500克一嚿咁样咯， 成嚿 嘅。 咗嘅，你一個餅咁樣嗰啲。 唔係啊，五百克嘅碎牛肉就咁， 即係個意思其實就係買碎牛肉，係 啦 係 啦， 翻嚟自己整嗰個餅。 係啦，未係嗰個漢堡包餅嚟， 未嗰個型嘅。 係啦，咁跟住拎咗翻嚟之後咧，就解凍啦。 點樣解凍啊？ 解凍咧就擺落冰箱，擺落係啦，擺 係啊。 你可以， 你唔好笑 ，Love and Be 啊。 係啦，嗱，你可以咧前一晚咧擺喺嗰個嘅雪櫃，雪櫃嗰度等佢慢慢擺。 咁耐又要解凍， 係咁樣係最好 因為佢係冰噶嘛，你係啦，擺喺個雪櫃度解咧，咁佢就係最衞生啦。 切 啦，咁另外你都可以話，誒嗰時間啦，你可以擺落去個水嗰度浸啦，因為佢真空包裝咗，佢唔會掂到水噶嘛，係咪？解凍完之後咧，就可以撈嘢咯。咁撈啲乜嘢落去咧？因為咧一個漢堡包咧，一定嗰塊漢堡扒嘅牛肉咧，一定要係黐埋一齊嘅，係啦。咁有啲我哋叫做 binding agent 啦嚇 ，binding agent 啦，可以落雞蛋啦，或者係落少少嘅豆粉啦，係咪？咁啊，通常咧我。兩 pack 500 gram 嘅牛肉裏面我就會買一隻雞蛋，係啦、 嗯。 咁另外咧就再擺半碗仔嘅麵包糠啦。咁、 嗯、 麵包糠嘅作用咧就係、是、我一陣咧就會再加啲 BB 醬落去嘅、 嗯。 BB 醬 係啦，加啲 BB 醬落去嗰啲牛肉嗰度咧，啲牛肉咧就會多啲汁。juicy 啲嘅，咁連埋嗰啲嘅麵包糠啦，咁就會可以食到嗰啲嘅 BB 醬啊，係啦 ，BB 醬嘅 係啦 ，BB 醬係咩嚟？ 係啊 ，BB 醬咩 ？BB 醬真係好似蛋黃醬咯，沙律醬咁樣咯。 哦 ，mayonnaise 係啦係啦係啦，不過而家好興日本嗰只嘅 BB 醬啦， 係 啦， 即係有個 BB 咁樣 嘅。係啦 係 啦， 即係其實係蛋黃醬。 蛋黃醬啊 ，mayonnaise 啊，白醬啊，你係啊，總之要加啲。 我有個問題唔敢問啊，佢又話加隻雞蛋落去係咪發爛佢啊？ 系啦，嗱， 發爛佢， 系啦，發爛佢，或者你唔發爛嘅時候，你揾啲肉咧，咁一下咧，咁佢都係啦 ，OK 噶啦。咁跟住就擺喺個雪櫃度一陣間啦 ，OK。 又要水翻個雪櫃啊？ 葉啊， 係啦，唔係，其實你之前咧，你可以擺啲葉嘅味道嘅， okay. 葉嘅味道，例如係鹽啦、糖啦，或者係你如果你屋企有洋葱粉啊嗰啲嘢都可以加落去嘅 ，OK。咁跟住 葉嗰嚿肉， 係啦，葉嗰嚿肉係啦。咁葉完嚿肉之後咧，你就拎翻佢出嚟啦，跟住咧。 唔好意思啦，我想 讲 清楚啲啫。 系啦，大概咧嗱，先如果我用一 kg 嘅即系两磅牛肉啦，大概煮到八块牛扒到啦。 咁多？ 系噶，其实咧 好薄噶， 唔系噶，唔系噶， 纸咁 样偷工减料噶。 系啦， 我要厚过个快餐店喎。 好，下次你嚟，我煮块厚嘅俾你吓。系啦、 啊， 大概做到八块到啦。OK， 咁跟住咧，记住我哋咧用嘅手指公咧整个圆形嘅饼嘅时候咧。個漢堡包扒咧，漢堡 包 扒咧就要中間咧凹少少 ，OK， 因為煎起上嚟嘅時候咧，中間咧一定拱起嘅，係啦，咁、所以咧誒兩邊咁煎香佢啦，係、啦，呢個有少少技巧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煎嗰時咧要落少少牛油，同埋落少少嘅誒 橄 欖油啊，或者係普通嘅食物油咯，花生油啊，點樣都好啦。因為牛油咧就會香啲、但係咧就會容易燶，係啦。 但係佢嗰啲牛煮嘅時候，唔係本身會有啲牛肉嘅。压油 系啦，但系通常我自己煮汉堡包咧，扒咧我就会多啲油嘅，多啲油份嘅、因为其实你汉堡包个面包咧会吸到油啦，同埋咧你摆喺个室温度咧，嗰块嘅牛汉堡包扒咧系啦，好容易会干嘅，系啦，咁所以咧你预先系多少少油咧系唔紧要嘅，系啦，咁跟住咧整好咗之后咧，你可以有几个方法啦，嗱、你可以爱嚟拌白饭又得，爱嚟拌汉堡包嘅包又得，一个汉堡包咁食又得，拌、薯蓉又得，系咪？嗱咁头先嗱咁个汉堡包扒汉堡。包扒咧已经整好了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当系今次整薯蓉啦。薯蓉咧，大家识唔识整薯蓉啊？ 将薯仔搅烂佢啫嘛， 系啦，好简单嘅。不过咧，系啦，有一样嘢咧可以令到个薯蓉好食啲嘅，就系咧烚薯蓉嘅时候咧，你就烚埋一啲嘅蒜头。系啦，咁蒜头咧，嗱，譬如你烚薯仔，睇下几大啦吓，咁、可能烚十分钟嘅，摆埋个蒜头落去一齐烚、，OK， 咁跟住咧烚完个薯仔之后咧，嗰啲嘅蒜蓉咧就会溶晒咯，系、咪？跟住咧用只手挤佢出嚟、，OK， 挤落去嗰个薯蓉嗰度，咁、跟住咧就变成咗有薯蓉味嘅。有蒜蓉味嘅 mash potato 啦，係啦，咁跟住咧個薯蓉啦，就趁佢熱嗰陣時咧，就再加牛油啦，係啦，咁跟住咧就再加牛奶啦，咁跟住咧就再 加牛奶啊， 係 啦，要加牛奶先滑， 雞蛋咁樣，係 啦，因為 加牛奶 薯蓉咧都有好多方法整嘅，但係如果要整得高級啲嘅話咧，就要好 creamy， 開始聞到陣味啊，好 creamy， 我去幫襯你算數啦，我唔自己整， 係啦，咁如果你有嘅攪拌器啦，即係一個手打嘅攪拌器啦，就開個攪拌器。 你打佢咧，打咁就會打到好滑噶啦。好，咁嗱，而家蒜蓉蒜蓉整好咯，好唔好？扒漢堡包扒整好咯，跟住咧就加個靈魂醬汁啦。靈魂醬汁咧就係用一啲嘅蘑菇啦，切碎佢啦，跟住炒到佢乾曬身啦，跟住咧再加兩羹嘅麵粉，跟住咧就再炒，跟住咧就再加牛油啦，跟住炒到佢好結實實一撇嘢咁樣。 麵粉你咁樣擺落去嘅話，唔會太乾咩？ 唔會嘅，啊即 係雖然你個你炒嗰啲 蒜蓉啦，係嗱蘑菇啦， 覺得奇 牛油啦，係啊， 但係 唔緊要， 唔緊要， 唔係炒到乾曬先，係啦，加少少牛油，再加麵粉，跟住咧佢會變成一嚿咁嘅嘢，好結嘅，跟住咧再加雞湯同埋加少少嘅牛奶推開佢，咁就會變成一個好濃烈嘅汁噶啦。但係咧個顏色咧可能未夠你自己中意嘅，咁你就呢個時候咧就要整色整水啦，可以加少少老抽啦。加少少老抽咧，就變成 gravy 嘅顏色噶啦。咁、 哦、 再加啲鹽啊，或者係你譬如做菇醬嘅，咁你咪可以有啲黑松露粉啊，或者係一啲嗰啲牛肉粉啊，加落去咯，係、啦。咁你話唔用我整 gravy 嘅，我唔落雞湯得唔得啊？得，你咪用牛骨湯咯。而家有一啲嘅牛骨湯喺超級市場就可以買。 即成嗰啲。 係啦，咁跟住咧就再兩嚿薯蓉，再兩塊扒，再淋翻啲汁，咁就搞掂啦！ 哇，食個漢堡包啫，搞咁多嘢， 搞半日， 呢個好好 生活嘅品味啊，馬老師。 係啊，咁所以咧，佢咪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好多小朋友咧同大人咧都好中意食嘅，有少少好似日式西餐咁樣嘅。 係咯，係。但係 Bilibili 下次係咪你即係會整俾我哋食啊？係， 有機會，有機會。 呢個西餐好奇怪啊！嗬，似唔似我哋有啲港式嘅西餐？ 佢頭先話加老抽，我真 係 接受。 就係話佢有加老抽 咧， 咁 神啊， 係啊， 港式西餐咯， 係啦，因為咧你加咗老抽個味唔係好出嘅，但係咧佢會帶 色。 系啦，佢會帶出咗個顏色，咁就會好靚嘅。因為咧，如果正式嘅西餐啦，你整個 gravy 咧，又要咧揾個鍋咧煎完之後咧，用啲鍋窿啊，再 搞 佢啊，咁樣嘅。 好，喂，今日多謝曬 Billy 嚇 ，Billy 不啦，咁李志芬，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大家。 好，下個禮拜再介紹其他嘢俾大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下半年的盛事预计超过100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会议和展览的盛事占最多，有42项，其次是文化艺术及创意和体育盛事，分别有25和15项。黄伟纶说，下半年将会有第一次举办的新项目，包括武林圣武嘉年华、香港演艺博览等。部分受到好评的盛事亦都会再次举办，包括大坑舞火龙中秋节会再举办，并且会扩大巡游路线。警方在过去一星期一共接获60宗和通讯软件 WhatsApp 账户骑劫的相关骗案，骗款107万。警方说，如果接获亲友透过 WhatsApp 借钱，有可能是骗徒假扮，呼吁先致电给亲友求证，又建议在程式上启动双重认证功能，并且登出不明的已连结装置。如果使用网页版 WhatsApp， 应该使用官方网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资料显示，今年截至昨日朝早9:4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27%，较2023年提前4个月实现客流破1000万人次目标，创口岸开通以来最快纪录。央视新闻报道，随着港澳和内地双向奔赴热潮持续，加上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多项通关利好政策影响，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客流持续快速增长，其中经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超过6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6%，占口岸客流总量超过60%。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09万架次，按月平均增长超过10%。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四稍后至星期五骤雨较多，周末期间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此外，在上午11:45的过去一个钟，大屿山的长沙已经录得超过90毫米的雨量。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4点，跌401点，总成交金额8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元，跌12元；盈富基金19.42，跌3.9；理想汽车80.7，跌19.2；恒生中国企业69.22，跌1.44；阿里巴巴84.35，跌1元；美团121.3，跌2.7；中国平安44.2，跌7.5；友邦保险62.55，跌2.6；建设银行5.89，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56.4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4，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9046点，跌23点。港金报2242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3.98美元，卖出241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就开面店嘅，有一晚有个男人入咗嚟咬两碗面，一碗自己食啦，一碗放喺对面个吉位度。个男人对住空气讲啊。老婆啊，吃饭啦！吃完之后佢又讲：老婆啊，我出去一阵啦，好快翻嚟。跟住嗰个男人就冇翻过嚟啦。 食饭食饭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闯天下。第四集， 漫漫长路，曾独自孤身走远方，行得到他跟我千亿个讥笑的眼光，也轻松地对望。不需担心，不必抵抗。此生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是深信心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心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 本来约咗肥妹七点钟喺尖沙咀码头等嘅，陪佢参加佢大学同学聚会。点知临时临急，大老板要我同佢一齐见一个大客。结果我要赶翻香港，换埋套靓西装之后，去到尖沙咀已经八点咯。我打电话俾肥妹，唉，佢已经唔肯听我电话。肥妹，对唔住啊。 栖身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 我知道阿香找了我整晚，不过我没有接他电话，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跟他拍拖的日子，永远都是等等等，还要多数是我等他，等他回来香港，等他陪我行街吃饭，等他望下我，揽下我，对他我已经冇晒期望了，而我最想等到的是阿康可以带我走。 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 我在尖沙咀等阿康等到七点九个字，我决定不等了，直接坐船过去中环。然后我同啲大学同学讲，我唔舒服要先走，先即刻搭翻船翻翻去尖沙咀。我同自己讲，如果我仲见到个傻佬喺度等我嘅，我会放弃移民加拿大噶。我想跟佢去东莞啊，结果我冇见到佢，我唯有同佢讲再见。 第一次觉得一个人由尖沙咀行出去旺角，原来条路 真的很长，同埋唔系几好行。行到庙街想入去行下，但系结果都冇行入去，直接去佐敦坐地铁站，经罗湖翻东莞。肥妹，拜拜啦！ 哎，啊，康仔，早晨喎，咁早就翻嚟，你琴晚唔系约咗你个女朋友肥妹咩？ 唉，唔好提啦，我迟大到啊！系，今朝系咪要同开发部啲同事开会啊？ 唉，约咗九点都未够钟，哇！你个样咁残，你翻去洗个面，换套西装先啦，好唔好啊？ 嗯，好咯，好咯。 哎，咪住。啊、你扭袋嘢喎，哇！咦，珠宝公司贵嘢嚟，喂，你记得攞走后生仔。 我唔要噶啦， 唔要咩嚟噶？ 嗱，你开嚟睇下嗱，钻石戒指啊，靓唔靓啊？ 好靓，粒钻石好大粒，好火喎。喂，咁舍得嘅，好贵噶 吓。戒指咧好特别嘅，心形石，我特登揾朋友揾最闪嘅石噶。嗱，你望下，四爪噶，靓唔靓啊？ 梗系靓，我头先咪话靓。喂，几多钱啊？ 唉，几多钱都好啦，唔好问啦。 我知啦，谂住送俾阿肥妹求婚，得唔得啊？几时求啊？搞掂未啊？佢应唔应承啊？ 原本咧谂住琴晚同佢求婚嘅，不过而家唔使啦。 哦，唔使？点解？又做咩？咩事啊？ 唉，唔讲啦，师傅。嗱、啊，如果你唔嫌弃嘅。只戒指，嚟攞去啊，送俾你留念啊！ 黐线，送俾我都有嘅，你梗系送俾肥妹啦！唉、哎，男女嗌交成日有嘅，你打电话氹翻人啦、 啊哎！师傅啊，佢而家唔再听我电话，打极电话俾佢都唔听啊，佢唔理我噶啦，师傅。 冇事嘅，过两日再揾啦，啲佢唔嬲啦，你再打俾佢就冇嘢噶啦，唉、哎，唔使啊，唔使惊啊，好唔好啊？再过两日打俾佢啦。 师傅啊，我系咪真系冇用啊？ 唉。 肥妹啊，是我啊，我不知道你仲要嬲我嬲到几时？系我迟到，我迟咗个零钟啫嘛，我都唔明白你点解要咁嬲。其实咧，嗰晚我买咗啲嘢谂住送俾你嘅，你一定中意噶，同埋好想好想亲手送俾你啊！仲有，我保证啊，我以后唔再迟到啊，好冇？嚟啊，笑翻啦，听我电话啦，吓、啊、肥妹冇啫。 你打嘅电话暂时停止服务，请迟啲再打过嚟啊。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temporary。 叫马康仔，你女朋友有冇听你电话啊？不如咁啦，你咁样隔住个电话唔好啦，你攞几日假翻香港揾佢啦，好嘛？ 唔翻啦，师傅，冇心机啊！ 睇下呢个样啊，须又唔剃咁样。老板问我你咩事，我唔讲啦，费事啦，你自己啲嘢。嗱，你有需要咧就放个礼拜假，翻去氹掂女朋友先翻工啦，吓。 师傅咁啦，嗱，你俾多24小时我，我冇事噶。 唉，俾几多时间都冇所谓，你最紧要搞得掂。你尽力追翻佢翻嚟啦！嗱，我真系过来人，我同你讲，你今日搞唔掂咧，你一定后第日会后悔啊！ 知啦，知啦。冯永康啊，冯永康，应承自己颓到24小时，就开始重新做人，所有嘢一切重新出发，唔可以一直咁样落去噶！醒啊，醒啊，醒啊！ 康仔，同你一齐差唔多10年啦。呢段日子有开心，有唔开心。无论系开心嘅日子多，定系开心嘅日子少，我都永远唔会忘记，亦都唔会忘记呢一段时间。康啊，你知道我唔识讲嘢噶。其实咧，我有好多说话想同你讲，不过又唔知点讲。第日有机会见面。我再同你讲啊，系啊，我依家喺机场啊，坐一阵7:30嘅机，同屋企人移民去加拿大，唔知我哋仲会有机会见面啊？我买咗个手表送俾你啊， 希望你第时约你女朋友，尽量要准时啲，唔好迟到啊！我讲笑嘅咋，我已经冇嬲你啦。如果你想要只表，嚟加拿大揾我，然后带我走啊，好唔好啊？康仔，我最后一次救你。你嚟噶，带带我走，我求下你啊！ 哎，阿叔早晨啊！系啊，今日天气好，咪谂住早啲出嚟跑下步咯。系啊，早排受咗伤，冇跑成个星期啦。而家乜事都冇咯，睇下好翻晒咯，咪只要跑步咯。嗯，得噶啦，我会小心噶啦，我唔会再俾自己受伤噶。 康仔啊， 嗯， 老板问你啊，呢个礼拜会唔会出差？ 唔会，咩事啊？ 哦，佢想你陪佢上海见个客三四日啦，呢啲时间 O 唔 OK 啊 ？OK， 冇问题啊，去几耐都得啊。我一阵过去揾佢。 喂， 嗯， 话时话你点啊？冇嘢啦嘛吓， 冇嘢啦，师傅，放心啦 ，OK 啊，哦、工作紧要啊嘛。 系咁啊，啱啦吓，记住啊，工作紧要。咁你嚟紧有冇计划啊？咩计划嘛？ 有，咁我 Poly 毕咗业。我谂住再搵啲课程读下咁样咯， 都好啊。哦，不如试下报 MBA 啊。 MBA 唔系嘛？我又唔系大学毕业，我边有资格报啊？ 成日教你嗰句说话系叫做 唔试下又点知啊嘛？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令香港经济陷入困境。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表示，闽恩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提出要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保护联系汇率，保护联系汇率的机制。 唉，康仔啊， 诶，师傅，做咩又翻嚟嘅？ 今次呢个金融风暴就真系公司都好大压力。老板琴日 call 我，叫我翻嚟睇下有咩帮手，咪帮下咯。你点啊？又吓？ 师傅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你退咗休，都仲要成日麻烦你翻嚟帮手。 唉，冇所谓啦，我坐喺屋企又系静英英，翻嚟热闹啲啊！我唔想做孤独老人。嗱，老人孤独我冇所谓，你又点啊？吓 我？ 系啊， 咩点啊？ 唔好净系挂住做嘢，做个孤独男人啊！ 唉，师傅啊，你又嚟啦！我知道你想讲咩，不过哎呀，得噶啦，你唔使再介绍啲咩女仔俾我噶啦，唔该晒。而家打紧仗啊，公司好忙，好忙啦，师傅再讲 啦， 好 啦，好啦。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嗱，咁多位同事。多得大家，我哋终于挨过咗个金融风暴，真系辛苦大家啊！我哋而家继续今晚嘅新年终极大抽奖，大家准备好未？啊，准备好我哋抽奖噶啦！好嗱，2000年千禧新年大奖嘅幸运儿得主就系，喂，俾声人听下声，睇下啦。财务部嘅胡小玲阿玲， 冯总啊，我啊， 恭喜你阿玲，嚟，快啲，快啲拆一份礼物，睇下抽到啲咩大奖。 好啊， 好啊，唔使张，慢慢拆啊。 哇！ 嗱，咁俾大家知系咩嚟嘅？ 戒指嚟噶喎， 钻石戒指啊！ 恭喜晒你阿玲。入嚟， 冯总啊， 嗯， 系我啊，地抽嗰份礼物咧太贵重啦，我唔要得噶，你收翻。 系啊，拎啊拎啊拎，只戒指好靓噶，我专登拎出嚟抽噶。 唔系咧，我真系唔要得噶，我摆喺度啊，我出翻去做嘢啦。 阿玲， 点啊？又揾我饮茶，又有嘢讲啊？定系有啲人问我啊？吓， 师傅啊，我有啲嘢唔知点做，想问下你意见哦、啊。 嗯，你而家系工厂生产部老总，仲使乜问我啊？你自己搞掂啦，有咩难到你 啊？师傅，嗱系咁嘅，我下个月去英国皇家菲力斯大学面试，如果佢肯收我咧，咁我就可以读 MBA 咯。 嗯，咁啊，咁啊好咯，恭喜晒啦！咁仲有咩问题啊？咪读咯。 但系我知道肥妹佢而家喺伦敦啊，我想带只戒指过去揾佢，你话好唔好？ 哎呀，呢啲嘢你自己决定咯，你认为值得咪去咯。总之人嘅嘢唔好后悔就得噶啦，吓、啊。 嗯，好。伍师傅，我叫秘书即刻帮我订机票啦。 喂，咪住， 嗯， 你明话攞只戒指俾同事抽奖，冇咗个戒指点啊？ 本身就系嘅，但系财务部嗰阿玲啊，佢抽中咗噶嘛。佢、话太贵，仲唔肯要我，塞翻俾我咯。 咁啊，睇下你同阿肥妹有冇缘分啊！快出去嗱嗱声攞只戒指去揾佢啦。 一定有嘅，师傅。 Hello， 肥妹，我啊，康仔啊，吓， 康仔啊，做咩咁好打电话俾我嘅？ 你估下我喺边？我嚟咗伦敦啊！ 哦， 我打一份礼物俾你，我想亲手拎嚟俾你。 你送礼物俾我啊？ 嗯、 啊，做咩咁好啊？不过 sorry，、我唔喺伦敦啊。 咩啊？你唔喺伦敦？ 哦， 咁你喺边啊？ 我翻咗香港啊。 啊点会咁样噶？我嚟咗伦敦，你又唔喺度嘅。 O K 啦，系你谂住送咩俾我啊？吓？ 一只你曾经话过俾我知你最中意嘅心形钻石戒指，我想同你求婚啊，肥妹，你嫁俾我可唔可以啊？ 咩话？你求婚？ 嗯。 sorry 啊，我依家唔方便讲嘢。 喂，肥妹，肥妹，唔好啦，一句啫嘛。 嗯， 你就话俾我知，嫁俾我啊，好唔好啊？ 康仔啊，多谢你啊。不过你迟咗啦，对唔住啊。 咩叫我迟咗啊？点解啊？吓？点解啊？ 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新郎 Sam Ho 成为他合法妻子？ 我愿意。 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让我彻底分手。